香港的自由、法律制度和民主生活方式。美国财经频道 CNBC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愿意取消向中国货加征的关税，北京对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感到悲观。报道说，中方正是密切注视美国的政治局势，包括国会对特朗普展开的弹劾调查，以及明年的总统大选。而中美在采购农产品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中方拒绝购买特定数量的农产品，原因是担心和其他的贸易伙伴疏远。北京商务部今个月初曾经表示，中美已经就削减关税达成协议，但特朗普上星期说他仍然未作出决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7.9 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50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17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0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8，升3.8；盈富基金27蚊，升2毫；友邦保险78.6，升1.5；中国平安91.85，升1.5；建设银行6.34，升3仙；工商银行5.76，升4仙；瑞星科技54.75，升1.5；石药集团21.2，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142，瑞士法郎7.913，澳元5.318，加元5.927，新西兰元5，欧元8.668。每百日元兑港元7.2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3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37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46美元，卖出147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啦，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柯士甸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以下嘅车站关闭啦，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站同埋大学站噶。咁轻铁751P 线啦。751P 线就由705、706线替代 ,761P, 751, 614和 614P 就要改道行驶的。其他轻铁路线都维持不变 ,751 线就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的。提一提大家啦，免费接驳巴士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和四条的土瓜湾至九龙西区的免费接驳巴士去港铁站已经是暂停服务。这个时间就没有了这些免费接驳巴士。另外九龙区的封路呢就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的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较早前就来回方向，现在呢加士居道呢就只是封了去红磡方向，去油麻地方向重开，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就重开，去红磡方向仍然封闭的。漆咸道北近芜湖街的油麻地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和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和漆咸道南，漆咸道南都是封了，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交界，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现在有三条路开，就是芜湖街介乎漆咸道北和基利士南路， 东九龙走廊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重开啊！再讲多次啦，芜湖街介乎漆咸道北同基利士南路啦，东九龙走廊同埋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封路就重开。咁由于有呢啲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啦一带啊，同埋九龙公园径啦，去翻红磡方向咧都系挤塞。咁隧道方面啦，咁而家西隧啦同埋东隧都仲系好挤塞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咁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东行啦，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比较长嘅车龙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啦，严重挤塞噶，排翻去龙翔道啊，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啦，同埋彩虹村啦，近彩虹村一段都系挤塞噶。咁啊，同埋界限街同联合道啊，都系挤塞。顺利村道去翻秀茂坪方向啦，近协和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顺安道。喺港岛方面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停车熄匙先好打电话，唔做违法嘅司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喂，今日出唔出去食饭啊？ 我带咗午餐啊，你睇下两份水果，三份蔬菜。 其实一份水果即系几多啊？ 一份水果咧等于半个大型水果啦，好似杨桃、西柚咁。嗱，半碗粒状水果咧就系提子、车厘子呢啲。半碗水果块咧即系切咗嘅西瓜、蜜瓜。两个小型水果咧就布啦嘛、奇异果呢啲。中型水果咧就系橙、苹果啦。 哦，原来咁计嘅。咁三份蔬菜咧？ 不如你等我食完再话你知啊。 2019年区议会选举会在11月24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1月19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风骚嘅听众们，报报个天气先啊，今日比较特别啊，因为 今日20度气温，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另外咧，今日嘅朝头早咧系天文台录得咧最低嘅气温系17.9度啊，系今年咧入秋以嚟最低嘅记录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即系 feel 到嗰一阵秋风嘅凉意。是吗？ 嗱，我有个疑问啊。 咩啊？ 而家11月19日， 系啊， 叫入秋嘅就原来。 入秋以嚟、 啊啊， 我知啊，但系而家唔系应该冬天嘅啦咩？ 唔系，嗱，而家咁样褪迟咗噶啦。 我哋细个读书咧，系9月、10月系秋天，11月、12月、1月、2月系冬天啊嘛。 冬天嚟噶嘛？ 跟住3月、4月系春天啊嘛。 而家， 但成日都会话噶啦，春天同埋秋天俾人哋 skip 噶嘛，跳过噶嘛。 一年有四季啊嘛， 但系唔系3个月3个月计噶嗰四季。 梗系啦，秋天系最短噶。 4个月4个月2个月2个月噶，我肯定。我细个小学有读书噶，中学好似冇噶嘛。 唔系呢方面咧，你要喺另外一个角度信阿祖。 系、哦、因为 fashion 嘅嘢，系咪先？ 系啊，要换季噶嘛，大佬。 你行过橱窗，你就会见到我又会换啲秋装啊。 系啊，冬季定秋冬季咧？ 系啦，系啦，又有秋官啊，又 呢个真系我读。书嗰阵时咧，嗰啲咩自然科啊，定社会科啊学嘅，系啦咁样嘅，有长有短嘅。但你见到而家咧，都真系成个世界啲天气真系好反常啊！譬如咧，印度嗰边咧，我就见到啦，嗰啲空气污染咧系严重到不得之了啦。跟住我见到咧，英国已经落咗雪啦。 系啊，落雪啦！ 系啊，嗱，有阵时你都话英国北面啲嘅地方咧，可能咧即系早啲都会落雪，但系咧我有一啲嘅屋企人喺嗰边话。好好又唔系从来未试过嘅，佢话但起码十几年未试过，喺上个星期佢哋已经落咗雪。 系啊，有一阵雪啊雪，系咪真系？ 直情佢话直情系落雪， 哦、有咩第二啲雪咧？ 唔系，因为我有朋友 一杯杯嗰啲雪， 即系我有朋友佢喺另一边咧就即系唔喺啲阿祖嗰边咧就见到系霜咯，即系话佢之前系有雨粉，跟住咧太冻，而家系零度咁样咧，跟住咧啲车已经系一阵霜喺度咯，就唔系落雪咁。 系啊，咁啊，天气系反常嘅，但我都觉得算系咁咯，因为我终于见到咧，佢二字后边咧系零咯，佢唔会再有啲22、23嗰啲咧，好惊啊，真系。 咁又唔使好惊嘅，其实你仲唔适应啊？ 唔得噶， 咩圣诞节试过去到20几度啦，都试过有一年。 阿祖啊，我哋要保持警醒。 系啊，我哋唔可以即系 我哋唔可以咧惯常咗噶，点解成日都有人话要保持一个咧，即系唔习惯。 嗯， 系啦，即系例如咧，阿华长期都保持唔习惯阿田嘅身形，先至可以令到阿田嘅身形系保持而家咁样嘅啫。 我先至赞你，其实阿田都唔系好肥啊。 嗱又嚟啦，嗱如果你就系 我哋今朝嗰个，我都值得攞翻出嚟讲嘅。 我话如果你系阿华嘅话咧，阿田已经失控啦，因为你咁样去包容佢，你等于系纵容啊。诶，你都唔系好肥啫， 佢阿田真系唔系好肥啫。 嗱，你又讲啊， 不过 又 好瘦， 系啦，佢唔瘦啫，系咪啊？ 跟住正如你话我咩啊？ 你唔系矮啊， 系啊， 你唔高啫嘛， 咁你都唔系丑样啊， 我唔靓啫嘛， 系咯。头先你讲翻你自己想讲嗰句啦， 跟住我就话啦，我唱歌。唔系难听啊， 摆住摆住摆住啫嘛，跟住我哋就喺度讲啦。 其实咧可以试下用呢种叫做咧唔系否定，只不过又唔系正面啫。 喂，我觉得呢 好好玩嘅呢个游戏。 而家成日都有咁多嗰啲咩记者招待会啊，好多要出嚟报告噶嘛。嗱，我哋头先讲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废话嚟嘅， 唔系废话噶。 咩啊？ 你听落去 好肥，但又唔系好瘦。正面同负面嘅睇法。 争好远啦，真系嗱， 你试下讲系咪中庸之道啊？ 究竟佢系肥？定系只不过系唔瘦咧，系争好远噶。譬如你话，如果佢系肥嘅，可能你就会谂话佢系咪嗰啲235磅嗰啲，佢又唔系。 系， 但系佢只不过唔瘦，即系话佢唔系嗰啲咧101磅嗰啲啫嘛。 唔系，我觉得呢排阿田瘦咗， 是 我觉得佢系你系咪想？ 你真系觉得我瘦咗？ 我真系觉得你瘦咗。 你食咗啲咩啊？ 牛有啲嘢想俾个意外嘅惊喜啊！ 食咗啲唔系食鱼油丸又可以瘦噶？你嗰啲鱼油丸唔可以咁百搭噶。 系冇 佢瞓少咗，可能 我真系坚瞓少。 咁我咧，我又冇饱满咗。 你真系冇长进到啦， 冇长进 系咁 fit 嘅。 哦，咁都好咯， 你身体真系坚 fit 嘅。 我冇想讲你呢排好残啊，其实咁 系啊，好残啊， 合理噶嘛。 系啊，嗱，你只眼就唔系叫细。 我叫 做，不过擘唔大啫，系啦嗱，我呢个方法系咪几好啊？ 嗱，唔系，你呢个完全系100%嘅准确。我只眼系唔识撑大嘅，即系嗱，我而家我用力。 我鏟到最大，我冇大過噶。 有 即 係 有大咗啊！ 你呢個口擘，你自己個口都擘大咗啊嘛。係啊， 即係你嘗試唔好擘咁大個口咧，你隻眼可能擘得大啲。 唔係，我哋要教啲聽眾咧，你點樣可以喺而家呢個生活裏邊咧，你點樣形容？譬如打工仔，大家出嚟講嘢嘅時候，你就可以唔好話咧，即係你應該咁樣講嘅話，我份人工咧就唔係話奀 啊， 不過唔夠食啫。 咁呢個又好現實喎， 係啦， 呢個係喎，個個都係咁噶，就算嗰啲做到 CEO 都 可以咁諗噶，係 啦，即係你唔可以話低人工啦，譬如你住嗰度， 唔係我冇錢儲應咁講， 係啦，你住嗰度，咁唔係要使，不過真係唔夠用啫，唔夠用啫。 如果講唔夠用好過唔夠大咧，唔夠大係已經有負面情緒。 係啊，嗱，即係唔夠用啫，即係唔係細啊， 即 係 要點樣可以保持住，又講到個事實嘅真相，但又唔會掀起更加多嘅負面情緒， 係噶。 喂，呢個要學嘅，成日都話咧，而家你同啲朋友屋企人咧坐低食饭嘅话咧，耐唔少会容易咧就做唔到我哋嗰首主题曲啊， 起 身材啊嘛， 即系就只会。但系如果嗰啲嘅用字咧系扭曲少少，表达得好啲，系啦，就会好啲咯。 我哋试下啦，我哋由而家十点都二十分啦，就嚟，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一路去到节目尾咧，我哋都系用呢种，佢唔系乜嘢。 佢 只 係 咁啫， 但只係咁都要諗啊嚇， 係啊 都要諗。 考你中文 嘅 真係，嗱我哋而家播啲歌咧，就真係唔係叫舊嘅，只不過唔係最新啫。 啊又係一分，係啊，紀念曾志豪中學啊，係啊，你得到一分啊，真係係。 好啦，而家十點二十分啊，早晨啊，風騷快活人啊。 人生关你会世小如尘，不可以再起旁人麻木闭心一生。 人海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 人生将来会有光无穷，张开有暖火红红，红日那般高温。 如何让每颗心暖吻，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 齐心暗变明亮， 齐心用爱高烟让头射去，世苦同志具再获能量。 如下唤醒心中那颗太阳， 世间有天总会更明亮。 如肯为建造未来齐奉献，始终有一天，这地球会合唱。 人生关起会细小如尘，不可以再起旁人麻木闭塞一生。 人海内有亿万人，其实都可拉近，如人类不自困。 人生 将来会有光无穷， 将来会有光无穷， 将来有暖火， 将来有暖火， 红日那般高温。 让每颗心暖吻，无论遇多少的厄运，也可冲出迷阵。齐心唤醒心中那颗太阳，去将死海黑暗变明亮。齐心用爱做艳阳头，世苦同志躯再获能量。 如肯 去将四海一切变明亮。 请问呢位加加入嚟啊？ 喂，携手用爱做艳阳投射去， 杀掉个朋友啦！ 洗裤筒，喂，饭店我哋播紧地球大合唱啦，都做定个节目 结果啦。我哋都系地球人嚟噶嘛？ 听日嘅我们的咧就星期三啊嘛，其实我哋就会用我们的打气歌咧嚟做主题。 好啊， 有好多其实香港咧有好多群星大合唱嘅又好啦，有啲一啲歌手自己独唱啦，都系就住因为嗰个时代啊，嗰个社会啊， 遇到啲困境， 系啦， 大家咁样， 即系大家一齐点样同步过冬啦，咁同步过冬都系其中一首啦。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咧，你哋觉得啊，对你嚟讲特别有意义嘅各样嘢，留定个言俾我哋，我听日尽量帮你播啊，一齐打打气啊。 我头先已经提咗阿祖，我就话会唔会有你嘅，我要你每日陪住我咧。 呢个系你大 哥。你话啲手几正面同埋积极嘅打气。 咁呢个你就会见到豪仔一个乜嘢嘅人咧？原来你俾你最大嘅打 打气咯。 我自己系会拣轻嘅。 唔系咯，真系嗱，地球大合唱啊，咁啊群星咧，你听唔晒嘅，因为有成六分几钟咧，仲有无数咁多明星朋友嘅。嗱，琴日咧，我又同我老婆咧，即系佢突然间约我出嚟去街。你知好耐冇约我呢啲， 系啊，你知噶啦， 系啊，即系俾久违俾人放逐咗啦。突然间佢话喂，不如一齐去商场， 有冇重复方面 嘅 感觉？ 系啦，我就话咦咁好嘅啊，原来都系 有 冇错，有嘢要买嘅， 买 买咩咧？咁样嗱，有啲似咧早。是咪一年前定系两年前咧？元水事件咧， 系 嗰阵时咪全城喺度疯抢咩啊？ 系啊， 滤水 器， 买滤水器啊，买滤芯啦。嗰阵时个个咧都好似咧，即系阿曾 Sir 上身咧，全部人都识噶。喂，呢个滤管啊，呢个品牌啊， 过滤乜嘢咁样？ 系啦， 咁识晒。 琴日咧就变咗买第二样，佢去到咧就话买呢一个咧空气清新机。 系， 咁咧呢个空气清新机咧究竟有几咁巴闭咧？咁我开头话我心咁夸张，我屋企本来有一部嘅，但系佢话咧唔得啊，细路房嘅地方咧冇，咁佢哋话自己个鼻唔舒服咁样，咁我去买啦。哇，有啲商家咧非常识。做嗰個生意， 其實佢哋唔即係佢哋見到無端端個銷量上升咗，佢都知喺各方面我可以擺個位置前啲多眼啲啦。 即 係 而家暖風機都未夠佢咁犀利。 冇錯啦，我琴日去到，總之其中一間嗰啲大型電器店咧，咁佢就分開咗兩排，都係擺最多眼處啊嘛。第二排係各式嘅暖風機，咁大佬而家廿度咧，好難 sell 噶嘛。但係佢都順應時節都要推出嚟啦。 係 啦， 唔通而家 sell 冷氣咩？係咪？其實個位就擺冷氣嘅。 其實早嗰個禮拜嘅天氣，你 sell 冷氣都不為過嘅，幾熱先得㗎。 我琴晚都仲開冷氣。 咪係咯，嗱，但係佢第一排咧，真係啊，高矮肥瘦，大大細細咧，全部都係空氣清新機。首先你見到你已經即刻就同當日元水事件一樣，我話啊，真係啊，估唔到我哋要買呢啲嘢。 當時得令啊，可以咁講。 當時得令， 紅炸子雞。 冇错啦，同埋咧，好快咧，我同我老婆只系分道扬镳嗰阵咧，我话嗱，我去个厕所，你自己行咗先啦。翻到嚟，佢已经可以如数家珍同我讲，老公啊，我已经研究咗咧， 嗰个咩功能啦，系咪可以过滤啲乜嘢噶嘛？ 系啦，哦，好啦，你觉得原来呢个空气清新机 个价钱啊？你讲紧系嘛？ 嗱，价钱就固然 争好远啊！我话俾你知， 系啊， 几百蚊、几千蚊、几万蚊都有啊！ 有，佢哋之前已经统计过咧，如果你嗰啲叫做医疗级、 系 家庭级嗰啲咧，两万几人。 系啊， 净系换个网咧都要几千蚊。 嗰阵时，但我有朋友用咧，佢话真系好噶，即系其实嗰部 本 唔止一个啊。佢哋买完之后咧， 佢个圈子就系咧， 唔 系我哋已经唔想理佢啦。 冷静啲先，我好肯定好多听众们都有买嗰部， 真系。 因为有人用过，譬如佢话本身系吸尘机嚟嘅，但系同时间佢已经 系 可以做到空气清新嘅作用。 嗱， 即系譬如我朋友成日我讲咗呢一点，佢话平时你屋企咪会见到有尘嘅，即系可能喺个太阳光线底下，你见到啲尘，佢咪会向上飘飘嚟飘去嘅。你开咗嗰部机之后，即系部吸尘机啦。但你开咗之后咧，你会见到屋企都系阳光嘅光线射落嚟咧，嗰啲尘系向下跌紧嘅。 你嗰只吸尘系嗰啲？ 唔系，佢本身可以 即系地下吸尘。 地下吸尘啦， 咁劲啊！ 佢可以帮你将埋嗰个床褥里面啊，嗰啲尘螨啊，全部吸晒出嚟。 系咪中间有个穿窿嗰个？哦， 唔系啊，有水嗰啲啊。 我知啦。 蔡大色嗰个牌子， 我明。 跟住，但同时间佢系可以做埋呢个空气清新嘅作用。好似讲到呢一点。你谂下啦，嗱啲尘啊，平时就算你话冇阳光，你开射灯，你咪见到啲尘系向上飘，佢真系帮你抽紧落嚟，即系佢真系帮你抽走紧屋企啲尘。 系， 你想唔想要啊？ 系，不过两万几人 系啦，但我话我唔想得咯。 我琴日咧即系初步咧听过咧嗰个 sales 嘅介绍咧，佢话原来咧嗰啲即系空气清新机咧有两大主流嘅， 系 即系当然都系嗰间铺头介绍啦。佢话咧睇下你觉得边样好啲啦。 佢话譬如举例，佢话党甲醛，因为佢冇一只系会直接话党乙恶英咁冇噶吓， 未出到 系啦。佢话党甲醛，佢话咧一种咧就系将佢拦截，一种咧就将佢打散。 系 好，请问你觉得边样系好啲嘅？ 第二样 边样打散？ 打散 打散，点解？ 唔知啊，鬼知咩？ 咁你咁快你又 唔系甲醛咯？同佢唔熟，我唔好知甲醛系咩。 咁明泉咧， 旺唔旺啊？今晚有台庆系咪人 名？明泉啊嘛， 系啊。嗱，你点拣？ 我会拣打散。 打散， 因为你隔住咧，你隔咗去边度咧？咁样 打散好似有少少消灭佢。 系啦，佢唔好再出嚟啊！ 啦，死啦啲青春痘。 系啦，即系都系拣打散啫。 我觉得系拣打散。 好，嗱，根据 sales 嘅答案，你哋系啱嘅。嗱，我戴个头盔，根据 sales 讲。因为佢话咧，原来隔绝咧，即系话佢黐喺个网度，佢冇消失过。佢话当你换嘅时候咧，佢话即系你在所难免咧，都惊 会掟翻啲出嚟。 系啦，而佢声称话打散咧，即系话佢已经消失咗啦，或者即系稀释咗。系啦，好啦，嗱，第二个咁嗰、那个网咧，佢又话嗱，我哋而家又有两只机，一只机咧就个网咧，你就要清洗嘅。 系 另一种咧就唔使清洗嘅。 系 边种好？ 唔使清洗嗰、那个。 点解？ 我都点样都要清洗喎、 啊，应该咁讲，一个就系清系 自动清洗嘅，你意思系 一个就清洗嘅、 啊， 一个咧就系换嘅，系要换网嘅， 一换就要换成块 系啦。而另外一个咧就唔使换，只系清洗嘅、 清洗， 清洗，点解？ 洗得干净咁咪可以继续用咯。 阿田咧 咁简单嘅咋， 唔使清洗要换嗰、那个， 先系好啲嘅，点解咧？ 我答唔到你。 因为唔够时间， 系啦，冇错。 咁系边个啊？ 根据 sales 嘅答案。是换嗰个会好啲，佢话你谂下咁多污糟嘢，你点洗啊？你系咪真系够胆洗啊？各位、问多两间啦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非常关注理大事件，目前在理大校园内仍然有大约100多人，已经有600人离开，当中包括200名未成年人士。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不会即场拘捕18岁以下的留守示威者，已经是特别安排。林郑月娥说同警方有默契，希望和平解决事件。 我有兩個重要的原則的，第一就是必須要是和平地去解決，我們是非常之希望，我們非常之希望可以和平解決這件事。我為什麼要用非常之希望呢？因為個主導權不在我們的手上，如果匿藏在理大的暴徒是採取非常之致命的攻擊，我們難以達到這個和平解決這件事的目標。我們已經多次預告和呼籲留在理大的人士，只要他們放低手上的武器，只要他們是有罪這樣出來，在出來的過程亦都不會使用暴力，按住警方的指示就是可以和平處理。第二個原則呢，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在理大校園裏面呢，是有部分的人士是受傷，是需要醫療的照顧，亦都有唔少係18歲以下嘅未成年人士，係我哋必須以一個更人性化嘅方法嚟到去處理呢兩批人士離開理大嘅校園。未成年嘅人士，只要佢哋係唔用武器、唔用暴力，係有序咁，警隊對佢哋嘅特別安排咧，就係只係登記，佢哋就可以馬上離開。但當然啦，我哋仍然係需要保留呢個日後追究嘅權利嘅。 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今个月24日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一直的立场都是希望举办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但能不能够如期举行，主导权不在特区政府。 只要是没有暴力威吓来到发生，我们当然希望办这个选举，但是今日来讲，我们仍然有进行评估，或许由而家开始，每一日我哋都要进行评估。咁所以我哋最能够做嘅系一个强烈嘅呼吁，就系所有人，暴徒好，甚至佢未必有用暴力嘅人士好，都必须要停止咗所有呢啲暴力威吓嘅行为，亦都要必须要停止咗再去堵塞我哋嘅主要嘅干道，或者去破坏我哋呢啲公共交通设施。 因为呢几个条件都系好重要嘅。如果选民唔能够喺一个安全嘅环境去投票，就好难做到一个公平公正嘅选举。如果冇晒公共交通工具，我哋嘅票站嘅人员，我哋讲紧20,000个票站嘅人员，仲有呢啲票站原本嘅设施嘅看守嘅人员，譬如用咗一间学校做投票站，如果校工都翻唔到去，唔能够准时翻到去呢个学校嘅处所开嗰个学校俾我哋嘅票站人员入去做嘅，咁我哋难办到一场公平公正嘅选举。 首日履新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会见传媒，说理应感到兴奋，但过去5个月有不法之徒罔顾法治、冲击法治，所以这一刻心情哀伤，会在现时的工作岗位继续承担，希望未来日子可以首先保护同事，支持同事继续执法，希望暴力人士不要再使用暴力，社会会支持警队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0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26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升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蚊，升4蚊；盈富基金27.1，升3毫；中国平安92.4，升7毫；友邦保险79.1，升6毫；建设银行6.35，升4仙；瑞星科技55.65，升2.4；石药集团21.5，升9.5；工商银行5.77，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9，瑞士法郎0.99，澳元0.679，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4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3,7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62美元，卖出1,4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啊挤塞嘅地方咧都系东隧同西隧啦。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嘅，咁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和富中心。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路面方面喺港岛啦，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站。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啦，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港湾。顺利村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协和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安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宝林路去返宝林方向啦，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达村。另外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嘅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同埋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柯士甸站暂停服务。咁另外以下嘅车站关闭噶，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同埋大学站啦。咁另外九龙区嘅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啦、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嘅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嘅红磡方向，漆咸道北近芜湖街油麻地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皆老街同埋梳士巴。 巴厘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七咸道南啦，七咸道南都系封晒噶。咁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厘道交界、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注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咧都不能够注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多条巴士线都系暂停服务同埋改道行驶。咁请你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齐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哋嘅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金日成、 萨达姆侯赛因、 佛朗哥、 麦索里尼， 从古至今，独裁统治者比比皆是。虽然佢哋各有千秋，但其实佢哋惯用嘅统治手段如出一辙。建立独裁政权，要有咩治胜方程式呢？一连六集《独裁者攻略》，同你剖析六位嚟自不同国家嘅独裁者，揭露佢哋玩弄权力游戏嘅秘技。《独裁者攻略》今晚9:30，港台电视31首播。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係佢成日都覺得佢自己唱歌好叻，好好音準同埋記得歌詞。咁但係其實喺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嗰句啦，你唔係唱得唔好，不過唔夠準，唔夠好聽啫。好唔好？揾一日我哋真係揾一隻歌一齊唱一下，大家評下邊個唱得最好啊？係咪？好啦，我哋有請，唔知點解。咩基因令到佢咁中意唱歌？唔通佢童年嘅我的梦想系想做歌星嘅曾志豪？ 我又要再讲多次啦！我喺小学5-6年班嘅时候，系我嘅小学合唱团嘅成员嚟嘅，连续2年荣耀登当选。 即系其实咧，合唱又系需要人企齐晒喺度嘅，所以你都系嗰份子嚟噶咋？ 咁即系 话 唱得都睇得啦， 即系 行出嚟啊，觉得系唱到噶。 同埋有前排同后排 咯，需要一个人嘅啫， 你 都知啦。你 小学有冇参加到合唱团啦？ 有。 咁咪所以你而家唱唔唱得？ 但个分别就 系、 是、我同时间都 系 独唱噶嘛，呢个就有唔同啦。 抽签抽。都输咗啊！ 你讲嗰啲老师啊， 删佢咪先得。又要同大家讲下健康资讯啦吓，喂，真系、哦。而家咧，我哋就话当好多唔同嘅即系污染物咧喺空气漂浮嘅时候咧，嗱，我哋好客观嘅，呢、這个空气嘅污染物，除咗有呢一个催泪烟之外咧，系焚烧垃圾啊，或者焚烧一啲胶咧，释放出嚟嘅嗰啲毒烟咧，一样都会咧令到大家嘅空气咧受到污染嘅。咁大家明白啦吓，呢啲先至叫做咧，即系啊全面咁样去咧讲述我哋空气受到污染嘅情况。咁咪成日传说中咧都话嗰啲即系食物咧，你话如果掂到会点算咧？嗱，记唔记得之前咧就话如果啲苹果啊嗰啲生果咧掂到咧？咁我哋有啲官員就話：咁你洗洗佢或者批一批就得啦咁樣。嗱，譬如琴日咧，你知道咧各區又有唔同嘅即係事件發生嘅時候咧，咁喺果欄咧就都唔係第一次受到影響噶啦。嗱，究竟果欄啲生果或者啲食物，如果受到感染嘅話咧，會唔會真係影響嗰個叫做即係健康咧？嗱，我哋就唔使自己做實驗嘅。外国好不幸地咧，有一单新闻咧就发生咗。咁大家咧正所谓咩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我哋可以参考一下咧，真系外国嘅例子啦。佢离我哋亦都唔算好远嘅啫。 喺印尼啊。印尼咧，原来最近咧，佢哋就发生咗咧，即系一个叫做报告咧，就系环保组织，就系呢个塑胶废物啊，如何毒害印尼嘅食物链？喂，讲紧咧唔系食物，系嗰条食物链，即系话咧系可能有唔同嘅源头啦，影响个生产过程嘅一种咁样嘅情况。咁发生啲咩事咧？佢话咧嗱，你知啦，原来我哋好多咧，即系啲垃圾咧，我哋就唔会喺自己嘅地区或者国家度就处理嘅。咁有阵时就运咗去嗰啲咧，即系第三世界啊，或者发展中嘅国家。印尼好不幸咧，就成为咗其中一个咧就重灾区嚟嘅。咁啊，长期接收嗰啲塑胶垃圾，咁你估佢摆喺度睇咩？佢会烧啊嘛，谂住烧完就冇啦嘛。好啦，烧咧系会有高温啦，系会有嗰啲叫污染物啦，亦都有我哋近排闻之色变嘅二恶英。咁究竟佢呢啲如何影响当地嘅食物链呢？咁你听住咯，佢话咧佢哋受到污染一个个案咧，就喺印尼东爪哇一条咧村庄里边，呢个村庄咧好出名嘅，被称之为烟雾之城啊，因为附近咧就会有一啲即系燃烧嗰啲塑胶垃圾咧。就会做燃料，然后咧就会继续咧去即系生产佢哋嘅食物嘅。嗱，即系因为烧咗嘅嗰啲都系热啊嘛，都系热能啊嘛，佢就谂住咧我嚟就会做生产啦。而佢附近咧就有一个咧即系豆腐工厂，咁最后发现咩咧？就发现佢哋嘅鸡蛋竟然里边含有二恶英。嗱，你要记即系理解清楚，而家唔系话咧因为嗰度啲鸡嘅鸡蛋壳染咗二恶英。因为头先讲嘅系食物链咧，即系话当地嘅即系土壤咧，系受到呢一啲二恶英嘅影响之后咧，咁你喺嗰度种嘢，头先咪话，譬如话有啲人喺度种黄豆啊，又整豆腐啊，诸如此类咧，咁嗰度啲鸡咧就食咗由当地土壤食生产出嚟嘅饲料啊，食物，然后佢就生蛋啦，咁即系话佢啲蛋咧就系佢下一代啦，而佢啲蛋咧就俾我哋食啦，而佢啲蛋里边咧就。有二恶英是超标的，非常犀利。咁研究人员就话咧，佢话呢个可以为亚洲地区有史以嚟咧鸡蛋里边含二恶英嘅一个好严重嘅即系个案咁样，好犀利噶。咁头先咪讲开咧，话嗰个烟雾之城嘅村庄咧，佢话里边嗰啲居民咧就话，哦，我哋如果去睇医生咧，系唔使话俾人听咧，我哋有咩病嘅？点解啊？我话俾人听，我哋嚟自嗰条村咧，佢哋就会知道哦。咁你系有呢啲病啦，即系个程度系夸张到咧，好似话你嚟自疫区啊咁样。咁究竟佢哋会有啲咩病咧？咁啊简单咧，佢就话啦，原来呢啲二恶英咧，如果长期接触嘅话咧，心血管疾病啦、癌症啦、糖尿病啦、子宫内膜移位啦咁样，生殖健康亦都产生负面嘅影响。所以咧，嗱喺呢一个即系环境里边咧，咁我哋可以咁样去理解嘅。外国佢哋亦都饱受呢一种咧环境污染嘅问题所困扰，咁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第一就真系尽量减少制造垃圾啦，因为佢系硬食我哋啲垃圾咧，做咗垃圾桶嘅。咁第二咧就系、是、真系好毒噶，原来呢啲嘢咧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咧真系要自求多福。琴日食嗰啲食物食多两嚿，可以嘅话咧整翻个空气清新机咧，可保平安。当然啦，你唔使太恐慌嘅。我哋希望我哋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就话你喺边度住噶，哦咁我知道啦，你一定会有鼻敏感啦。风头火势，估唔到我同呢个拍档有咁多相同嘅地方，就系、是、我哋嘅音乐发展嘅事业。个背景都咁相似，原来我同佢都系红裤子出身，我哋都系学校里边嘅合唱团嘅成员。不过而家你有你嘅路，我有我嘅忙碌。我哋如果而家喺直播室里边偶然相见嘅，我哋咪一齐合唱一句《和气生啊财》。我哋有黄耀祖。 其实我哋就算发展到而家，我哋嘅音乐事业都好近似啊！由以前咯，红裤子出身到而家都系停滞不前咯。 佢终于都承认我红裤子出身呢一个辉煌嘅纪录，多谢你， 哎、我 多谢你肯定咗我。 喺、网上面咧，阿祖咧睇咗条片啊，我觉得都几有趣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就系话说咧喺纽约有一位嘅女士啊，佢就装咗一个嘅微型嘅摄录机。 就去攝錄低其他人啊嗰個反應是如何，但係個攝錄機咧就攝咗喺佢自己心口嘅位置，就係、是、佢本身咧就著住一件低胸衫嘅，咁都即係身形都好豐滿㗎嚇。咁啊跟住咧就其中一粒咧喺個衫嗰個心口嘅位置有一粒瘤嘅，咁嗰粒瘤咧就係一個隱形嘅一個嘅攝錄機啦咁樣。佢要做呢一樣嘢咧嘅目的咧就是、希望拍攝一下，究竟當佢著住件低胸衫，人哋係望喺條街道佢度行嚟行去嘅时候，路过迎面而嚟嘅朋友咧，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唔同种族嘅朋友都好啦，究竟系望佢个样，定系望佢个心口嘅咧？咁样，最终得出嘅结论咧，就发现男士固自然系望心口啦，女士亦都系噶，路人啊，唔同嘅人，咩年龄嘅人咧，好多都系望心口，不过。其实佢背后呢一段片呢有另外一个意义嘅，佢就唔係真係攞自己个心口嚟做测试嘅。佢呢就係、是、想话俾大家知，如果大家係你经过嘅时候呢，你都会去睇下人哋个心口啊。咁点解你唔自己检查一下你自己嘅心口呢？因为讲緊嘅呢，其实佢哋呢就帮一啲嘅乳癌组织呢去做一啲嘅宣传嘅。希望呢就提醒大家，就係话每一个人都需要做一个定期嘅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呢唔单止讲緊呢就係、是、自己用手啊，即係自己去測試啦，亦都講到咧，就係其實你去到揾一啲嘅醫療嘅機構咧，去幫你手啊，醫生去幫你做嘅話，咁樣係最適合嘅。即係佢就想提醒大家，唔好淨係 checking out 人哋嘅心口，你要 check out 住自己嘅心口啊。咁樣，可能你會話阿祖啊，點解你會講呢一單嘅新聞嘅？如果講到乳癌嘅話，你係一位男士嚟嘅，可能同你咧未必有最即係直接嘅關係啊嚇。但我成日都會覺得嘅，好多人咧都有幾多嘅避忌，有幾多嘢咧都會。想啊唔提啦，尤其是讲到病，尤其是系我哋要讲到咧，可能同一啲男性啊、女性啊，佢哋嘅性征啊，唔同地方可能讲紧乳癌啦、啊前列腺啦、啊、子宫啊，大家咧就觉得更加有好多嘅忌讳，不如就唔好提、唔好讲咁样啦。但我早咧不嬲都会觉得呢一类型嘅议题咧，更加需要讲得多啲啊，令到大家知道，其实呢个都只不过系我哋身体里面其中一个器官嚟嘅啫嘛，冇嘢需要怕，冇嘢需要尴尬，更加需要大胆攞出嚟。讲啊，因为我睇咗另外一个嘅医疗嘅报告啊，佢就系咁样讲嘅。喂，譬如女士如果有乳癌嘅话，就算你每一日啊都做嘅一个自我嘅检查都好啦，都可能咧都需要个肿瘤咧去到两 cm， 你自己咧先至可以用手可能会发现得到啊。但系话咁样已经迟咗，甚至咧可能会 miss 咗咧就你哋治疗嗰个最黄金嘅时间啊。不过如果你去到揾医生去帮手，可能做一啲嘅造影嘅检查咁样嘅话咧，个肿瘤一 cm。就已经可以发现到噶啦，可能你会话一 cm 同两 cm 唔系好大分别啫。不过医学嘅数据就话俾你哋知，一 cm 可以治愈到完全好翻啊，甚至唔需要做一啲嘅切除手术嘅话咧，系我哋就已经可能可以复原啦。咁你谂下啦，对于一位女士嚟讲呢样嘢几咁重要先得噶，所以我会话。病真系唔怕噶，我哋更加要大声啲啊，多啲去讲添啊！目的都希望可以俾一个好啲嘅提醒大家，病唔使惊噶，最紧要系我哋对自己嘅身体要有多啲嘅了解。男士都好啦，你身边有你嘅太太，有你嘅妈妈，有你嘅阿姨，有你嘅家姐，或者有你嘅女女噶嘛，系咪？所以一样都系需要多啲关心佢哋，提醒佢哋长期要做住一个身体嘅检查。风头火势，咁我都提提你咯，你系我嘅，唔止系我嘅好拍档嚟噶嘛，你仲我嘅好朋友嚟噶嘛，你啊，即系你话，即系你都七十几噶啦，系咪先？更加需要啊，做定一个定期嘅身体检查，唔同嘅器官啊，各样嘢都要做啊，因为咧咁样先至系保护自己最好嘅方法嚟噶嘛，桂花田。 知道啊，嗰啲就系妇科检查咧，系真系会两年做一次嘅，你放心，我都会爱惜自己，因为。爱惜自己等于爱惜家人嘛。是啊，我哋今日不约而同都系讲紧健康嘅问题啊。头先咧，我哋又未讲过咧，话阿浅，其实你都唔系好肥啊，只不过唔瘦啫。系啊，由细到大咧，我都唔系瘦嘅，但系不至于咧，好肥嗰只，我系略半啦。但系我由即系细个嘅时候，究竟系点嘅咧？我咪食好多嘢嘅，就搞到咁咧。其实即系细个嘅时候个 size 都真系比其他同学大只啲嘅，都但我都真系唔系暴饮暴食嗰只，可能系基因问题。但是这样我爸妈又不是很肥的那种。那为什么 我会肥嘅咧？咁可能隔代遗传，我唔知，因为我婆我公都几大只下嘅咁。嗱，正正咧肥啊对健康咧系唔好嘅。咁啊，南京市咧佢就推行咗一个咧名为啊南京市国民营养嘅计划，咁咧就系实施方案啦。咁佢哋希望咧就可以藉住呢个计划咧进行呢个集体供餐单位啊营养操作嘅规范啊，即系点啊？系啊，即系边个俾餐供应嘅啲人嘅时候咧，都要睇下佢喂你俾啲咩人嚟食啊咁。咁即系尤其是学生啦咁，因为佢就希望学生系即系重点，因为佢哋未来嘅社会栋梁嚟噶嘛。喂，如果佢真系个个都变晒肥仔肥妹嘅，咁佢医疗负担都好重，佢哋病晒咁点去即系帮助呢个社会咧？系咪？咁即系学生咧就佢就话啦，佢个营养餐单咧就要好着重啊，仲要有喺学校里面咧要佢哋要喺学校食饭噶嘛，咁啊佢营养餐厅要有啦，咁啊要有一名或者系以上专业或者兼职嘅营养师喺度驻场嘅，佢仲要制定咧有针对性嘅科学配餐计划啦、营养食谱啦，再加埋运动啦、体重管理等等啦，真系直情想打造一个同学仔啊！我要你 fit 啊咁，学校仲要保证学生每一日咧都要有一个钟头以上嘅户外活动，咁啊希望可以配合到呢个计划嘅，咁啊仲有加强啊小卖部嗰啲食品啦嘅质素啊，会唔会真系太咸、太甜、唔系太油腻嗰啲咧？咁如果你系肥仔肥妹，你已经被列为咧啊，你系针对性嘅对象咧，咁啊市政府仲会睇住，即系会有个叫做计划咧，就干预咗你呢个叫做膳食啦、运动啦、行为三个方面咧，希望积极可以帮到你啊呢个计划，咁希望去到2020年咧，咁啊就有一个会建立一个咧就示范区，咁啊开展啊控制学生超重嗰个叫范围喺学校里面俾大家睇到啦，如何叫超重啊？点样为之唔合？其实都不是不好事的，希望他可以真的做得到和做得好，不要只是放了个人在这里但是什么都不做，这样大家你吃吧你吃吧，你这些不营养全部给了他觉得有营养但是帮不到手的东西，希望这个计划是可以帮到学生们、同学们，他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将来可以为社会出分力。 另外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的，因为道路事故北打街介乎德富道中至到干诺道中是封闭了的，还有干诺道中西行是不能够转入到这个康乐广场的，大家去到中环区要留意住啦。 想起他小锻炼，实在是危险。报了名便说， 另有别个勇敢的成员，为了要共爱侣一起更甜，正朝正朝，便决定转身转。又有为了母亲的劝勉，在这社会最怕走得太前，罢了罢了。便归家往后转，只得七勇士集合在桥边， 为了决定去救火的主见，其中三位竟终于反了念，慢马着离开， 这生不愿意。 上有共四个稳健成员，又有个愿说却不肯向前，在理论里没法灭火根烟。被撇下了这三位成员，没法去令这晚火不再燃，相识之间葬身于这巨变。在这夜这晚火将燎原，大众已轮到这三位少年，就此再遇用处没有一点。在这夜这晚火将燎原，大众已轮到这三位少年，乱说乱说越说只有越远。 等减一等九，九减一等八，八减一等七，七减一等六，六减一等五，五减一等四，四减一等三，三减一等 二。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刚才听过呢个版本咧，好得意噶，系啦，原唱就大明一派啦嘅《十个救火的少年》啦，而家嚟到呢一个2019年嘅年度咧，佢系一铺清唱啊， 系啊，即系 Hella 嘅队伍啊， 系一班即系用呢个清唱，同埋即系咪听讲话佢里边好所有， 其实Hella 嘅意思就系冇用任何 伴奏咯， 伴奏， 冇伴奏， 咁但你会听到唔系，明明有音乐伴奏噶， 系咯， 系啦，其实就佢哋几位嘅队员咧，用佢哋嘅声音咧就演绎晒板块舞。仿曬所有嘅樂器出嚟啊！呢個咧就 Acapella 咯。 我覺得只能夠用色英雄眾英雄去形容。 你可以扮咩聲音啊？請問 佢可以 噪音咯？ 你知唔知？ 你唔使扮。 呢個 噪音你本身係 係啊！ 哎呀，你唔好咁謙虛。 係啊！ 哎，我哋三個如果要搞到 Acapella， 而家會係噪音歌舞團啦。 如果你扮 Acapella 咧，你會扮咩聲音啊？ 有咩聲音可以扮 嘅？所以嘅樂器咯， 哦， 係啊，個長氣啫嘛。 哦，我梗係扮 嗰啲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我最中意扮劉華嗰個啦。 二胡，係啊，阿田咧，咁你做咩啊？ 我可能係。 即系喷麦， 系啦， 扮喷麦好容易 啊！ 你自己 唔系我哋扮呢个啊 ？Do do do。 唐家华话：相信法工委嘅讲法系指基本法最终解释权属于人大常委，但香港法庭获授权就基本法作出解释。他说如果人大决定要释法，可能会解释基本法第八条和第十八条，有关港英时期法律继续有效，以及行政机关和立法会权力或者权限的条文。他又认为立法会禁止蒙面规例小组委员会没需要继续审议。伊朗近月多次不再遵守核协议内容，包括进一步增加浓缩铀的浓度和炼核设施运作的数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方将会取消向伊朗实施的其中一项制裁豁免令。有关的豁免令下个月结束之后，美方将会重新禁止外国企业和伊朗民用核企业有生意往来。路透社报道，蓬佩奥形容伊朗是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伊朗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恢复提炼浓缩铀，促请伊朗停止一切炼核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单方面宣布离开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但向部分的企业实施90日豁免令，将会在下个月15号完结。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7.9 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7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32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2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2，升4.2；盈富基金27.05，升2.5；中国平安91.9，升2毫；友邦保险78.8，升3毫；瑞星科技55.2，升1.95；建设银行6.36，升5仙；石药集团21.65，升1.1；港交所249.4，升4.4；美团点评96.6，跌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142，瑞士法郎7.908，澳元5.321，加元5.931，新西兰元5，欧元8.67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4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3,7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67美元，卖出1,47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咁龙尾都系好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港岛入口啦，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喺山道对出。系九龙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喺南昌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顺利村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协和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顺安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宝林路去翻宝林方向，近住马油塘村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去宝达村。咁喺新界啦，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啊，提一提你啦，港铁嘅东铁线啊，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柯士甸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咁以下嘅车站关闭噶，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站同埋大学站啦。咁另外，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咁多条线啦，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暂定喺今晚11点结束。咁另外啦，港岛区咧就多咗封路噶吓。咁由于道路事故啦，北打街介乎德富道中至到干诺道中封闭，干诺道中西行不能够转入去康乐广场。咁而喺九龙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七行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七行道北近住芜湖街油麻地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同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七行道南啦，七行道南都系封咗，咁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啦，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咁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 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11:21，气温相对湿度61%，继续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嘅 吓。 系啊，呢一排咧，阿祖咧多咗个新嘅习惯嘅。 咩事？ 系啊，因为即系我谂唔同香港人都会知道噶啦，即系又唔可以唔睇新闻。 哦， 有阵时睇完新闻之后咧，你 瞓唔到觉。 系啦，又瞓唔到觉，咁你会点咧？我就揾咗个办法，令到我 失眠。静听夜空的粉碎落寞痛悲啊！失眠，听众 唔知道咧，豪仔一唱歌眯埋眼，我好想即刻除咗只鞋，将一只脚咧伸入去个口。 咁唔得啊！你太慢啦，只脚唔够长，因为 嗱，我只脚系唔短嘅，反应亦都 OK 快。下次等我试下只脚。 我谂住配合翻你嘅情绪，同埋嗰个气氛系失眠啦。 我想控制翻个 panel， 可以即时熄佢啊！我哋冇掣可以揿佢 啊！ 失眠啊嘛， 唔系啊，即系 唔系失眠嘅，我系瞓得唔。 系啦，瞓得唔好，同埋有阵时即系好多画面在个脑里面度啊，所以我多咗个习惯俾自己。 点啊点啊， 我觉得帮到，系，所以咧我就想推介俾大家，甚至就有即刻有一个诶实际啲嘅可以同大家分享添一阵间。 你会唔会系即系选择夜晚都真系唔睇啦？但系跟住第二朝倒塌咁早起身， 有试过。 佢个前提系话睇咗啊嘛。 系啦，我 而家就要即系睇咗，令到你瞓得着。 中和翻啊！ 哎，我知， 嚟 马上睇 马。平台嗰啲係 咪？即刻睇翻另外一邊電視台啲新聞， 唔得， 成件事咪即刻，唔係即刻平衡曬咯。 係， 即係你以為呢邊係即係大殺三方嘅，睇翻另一邊，原來追得翻喎，哇！係咪啊？即刻成個人平衡咗。 即係總之，我都係抽離少少，唔睇新聞，但係都係睇嘅。 睇 我睇片，但我有兩種 片，唔開聲。 唔係，我會睇另外一啲嘅片。我睇因為自己中意 睇咩片啊？ 即係睇笑片 啊！ 例如你可以揀，哇！ 你次我都唔幫佢啊， 真係好進取啊！ 當代豪放女啊，好進取啊！ 去到 好 難 揾喎，係啊，豪放女好進取。 我會揾一啲咧，就係可能係睇 好多小朋友唔使翻學㗎，而家 嗱咁 你用尿片有幾咁啱佢咧？ 唔係咁，小朋友都睇 啫嘛。 唔係咁，當代豪放女都係一套電影嚟㗎。 係， 我哋唔好再重複啦，唔好再重複。 你重複之後，我哋兩個冇講過啊。 係啊， 係咪？係你講啫嘛。 我重複邊個？ 嗱，我會睇啲小朋友都可以睇嘅，祖哥哥讲嗰啲咧，就我睇一啲猫猫狗狗嘅片，我会睇啦。另外我会睇一啲咧，就系一啲偷拍片段嘅片。嗱，其实香港以前 偷拍啲猫猫狗狗嘅片， 系即系整蛊人嘅片段。但系嗰啲咧，我睇嗰啲咧系无伤大雅嘅。 所以你今朝个风头火势就睇咗个女士喺心口里面，即系 呢个唔系嘅，呢个我系睇新闻里面。 呢个 唔 系偷拍噶，喺个心口里边。 我都有睇埋嗰段片，系啦。跟住我睇咗另外一段。 你早响啊！呢啲片我都睇得多啊。 系咪啊？嗱，咁啊。我可以分享。 其實外國嗰啲小電影嗰啲咧，其中都有啲。 其實以前有一個年代好興噶嘛，而家、 啊、 就真係少咗。 嗱，今次好進取嘅有啲嗰啲整蠱。 嗱，我睇到呢、這個今次嘅進取咧，係我自己睇到我都會笑，即係我覺得笑完之後可能會瞓得好啲。 佢頭先唔俾我睇啊。係 啦，我就話留翻嚟。 佢自己直播室度咧喺度咧係咁偷笑喎，你行埋去咧。 我唔係偷笑，我大笑。 係啊，佢就話咧，我留翻間先講啊，真係。 因為好高噶，佢嗰個 咩叫高啊？ 唔係個人好高，即係我都係個拍攝嘅手法好高。 你唔好講你，你話佢因為佢好高喎，咁樣唔知高乜。 好，講嚟聽下，講嚟聽下。邊樹嘅？ 首爾 喺 首爾度拍嘅，喺嗰邊度出嚟嘅條片。跟住咧，佢就係本身咧，你要記住有三個角色，我哋要記得嘅。 好啊， 當然一個咧就好慘，俾人哋整蠱嘅人啦，被整蠱者啦咁樣。另外一個咧就著住白色衫嘅人，一個咧就著住一套西裝嘅人。我哋要記住呢三個人先。咁首先咧就係被整蠱嗰個人啦，同埋著住白色衫嘅人咧 兩個咧就喺呢一個嘅巴士站度等緊車，咁佢哋有凳坐嘅，咁啊坐咗喺度等車啦咁樣。咁就首先就白色衫嗰個人咧，佢就係要整蠱人噶嘛。但你一開頭睇，你唔知係啲咩嚟噶，佢只不過喺度講電話，佢就喺度講啦話阿阿爸。系啊，我翻唔到嚟食饭啊，工作好忙啊，咁样简单几句咁样啦。跟住咧，着住西装嗰个朋友咧就走咗出嚟啦，就问佢哋两个咯。佢就话唔好意思，我今日第一日翻工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打胎啊？我唔识打胎啊，咁样。 Oh, okay. 啊，呢、這个正常嘅，我都唔识啊嘛。 咁都好简单啦、啊，咁样。咁啊，白色衫个人就冇反应、 啊。你做咩要 cut 啊？ 我想问。中学生冬天唔系要打胎翻学嘅咩？咁你条胎点搞咧？ 问 过 噶啦呢个问题，我答过你噶啦，咪一条胎打个结唔除咯，永恒的结咯。 要再打嘅话，咪揾女同学帮手咯。 系啊， 可以多机会同女同学倾偈。 嗰个结系有个名词，有个叫 咩？心结 啊，冇错，就系啦。 你心结啊， 系啦，明咗啦，系咪？ 咁佢咧就攞住条胎，咁啊白色衫个人唔出声，咁被整蛊嗰个人咁咪男士话就讲男士嚟嘅三个都系，佢就话。我都打得唔係好叻嘅，不過我幫你啦咁樣，跟住就幫佢打咗個胎之後咧，呢、這個咧就好開心地著西裝嘅朋友咧、 哎、 就上咗一架巴士走咗啦。 OK， 咁有埋巴士配合㗎。 係有咁，其實巴士站有，即係任何一個巴士經過係就上咗一架巴士啦咁、樣。但咁跟住咧個片就繼續拍攝。其實呢度呢個畫面其實係廿秒嘅啫嘛，係咪？ Okay. 但跟住轉個頭咧，當嗰位著西裝嘅男士咧上咗架車之後咧，就有一位。穿住西装一模一样样嘅男士，就再平行时空咁样，再喺呢个巴士站度 出 现咯， 又叫个白色衫嗰、那个， 又唔系，首先喺个白佢出现之前咧，白色衫个人咧又听电话啦，喂阿爸，我咧今晚翻唔到嚟食饭啦，跟住就收咗线啦。咁、okay. 被整蛊嗰边话，你阿爸又打俾你嘅咁样，咁都可能又打啫，系咪？但呢个时候穿住西装个人又再出现咯，即系明明系上咗巴士噶喎，系咪？佢就又再出现，佢又问翻一样嘅嘢咯。唔好意思啊，我今日第一日翻工啊，我唔识打胎，你可唔可以帮我打胎啊？咁样，咁白色衫嗰个照样系冇回应啦。被整蛊嗰个咧已经系左望右望啦。唔系啊，头先未发生过呢件事嘅，嗰个人跟住仲上咗巴士噶，点解佢而家又问嚟问我，叫我帮佢打胎嘅咁样？ 系咪巴生兄弟？ 跟住佢就喺度讲，跟住佢就话。好啊，我帮你打胎啊，咁啊做翻一样嘅嘢啦。跟住呢一个咧着西装嘅人士咧，又上咗你嗰架巴士咯。咁以为完啦，系咪？但系跟住呢件事系未完嘅，第三个一样都系一模一样，即系嗰件事 repeat 就再出现咯。跟住呢个男士已经好惊啦，佢就见到有巴士，佢就即刻上咗巴士咯。已经，但系跟住着住呢个西装嘅朋友咧，跟咗佢上巴士，咁啊就好惊啦。佢就落咗巴士啦。但系跟住呢一个着住。西装的男士就在一架车上揸住条胎向在街上呢位被整蛊的人咧，一只手揸住条胎，另外一只手就挥手啦。我好想你帮我打胎啊！即系呢一个嘅感觉咁样咯。咁、你谂下啦，呢个男士可以有几惊先得噶？ 好惊啊！ 佢咧跟住，但系同时间喺条街度。另外一個又係著住呢一個西裝啦，又係要你可唔可以幫我打胎啊？ 又嚟揾佢啊！ 又繼續都係嚟揾佢咯喎！ 即係唔喺巴士站啦，喺其他地方。 因為嗰個男士上咗車，啊，最尾仲跟住我噶，跟住佢已經走翻落車噶啦咁。但係巴士上面有人同佢揮手，又係著住呢個樣。 哇！三連擊喎、 啊！係啦， 佢仲有冇多個？仲有冇多個？因為我即刻諗咧，如果我加插一個咧，又係同樣又係嗰個人走出嚟，但今次佢打好咗條胎嘅，然後走埋嚟同佢講：喂，多謝你啊，你幫我打好咗條胎啊！ 唔係咁，呢個可能係第一個嚟嘅啫嘛，佢有幫過第一個同第二個打噶。 咩啊？你話你不停重複都係打胎噶嘛？如果你話玩呢個時空交錯咧，係啊，直情係走埋嚟話多謝你幫我打好咗條胎。我諗 但係佢真係有人幫佢幫過， 但係佢同事見到嗰人不停話你未幫我打胎啊嘛？你明唔明啊？ 都有 你如果要玩到咁。咁嘅話咧，仲混亂啊！可以 嗰個話我你幫我打好條 胎， 咁、當然啦。 呢、 這個人咧的而且確已經非常之驚啦。但係佢最勁咧，佢 capture 到一啲咧，其實我哋睇好多咧韓國嘅電影嘅時候咧，佢哋都啲恐怖片係幾出名噶嘛。 啊、 即係呢一個都係嗰啲唔會係好血腥嗰種啊，但係個感覺 懸疑啊，懸疑 啦，係啦，會令你驚嘅。佢哋跟住當然最終被整蠱呢個就發癲啦，最尾個個都叫我幫佢打胎噶，佢明明上咗車嘅，點解又係咁樣？ 哇！好去到好激啊，因為通常咧都喺原地就算噶啦。 係啦，跟住佢就其實成條片四分鐘嘅啫，跟住咧就嗰個攝制隊就同佢講啦，唔使驚，阿天頭先估啱咗。 媽仔嚟嘅，係揾咗一個媽仔，咁變咗就可能係架車行咗，跟住行咗冇耐之後咧，就可以落咗車又走翻過嚟，又再行過去咁，已經又有另外一個另外阿大媽同阿細媽又可以交替地去做， 勁啊勁啊呢個， 咁就拍咗段咁樣整蠱嘅片，即係其實嗱四分鐘嘅片，即係我睇完首先我覺得啊呢個幾好笑啊，表又諗到幾仔細啊咁樣，但同時間咧即係睇完之後咧。即系要笑有阵时唔系咁容易噶嘛，而家系咪？但我睇完之后嗰个笑咧，就真系会觉得啊，过一过冷河啊，自己 都冇错， 冷河嘅感觉。 我上次听过咧，有一个唔知系咪你哋讲定系咩咧，都系话呢啲整蛊节目咧。佢就係同分手有關嘅喎，我哋唔喺度講過噶嘛， 我冇聽過。係 啊，我哋聽個交通消息先。 好啊，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嚇，北大街介乎江樂道德輔道中至江樂道中嘅封路咧重開啦。咁另外咧，江樂道中西行啊可以轉入康樂廣場。咁啊，重複一次啦，北大街介乎德輔道中至到江樂道中封路重開。咁啊，另外咧，江樂道中西行咧可以轉入去康樂廣場嘅。 我聽過嗰個咧，又係呢種咁樣嘅整蠱節目咧，佢就話安排咗一對男女咧，即係就坐咗喺餐廳嗰度，兩張台嘅，咁一個咧就係即係普通食客，譬如話當阿田就咁坐咗喺度啦，普通食客嚟嘅，咁咧就我同阿祖咧就坐咗埋嚟。咁我哋就先喺度讲嘢，一男一女咁样咧，就喺度讲咧，话我要同你分手啦咁样。咁跟住就吓，点解要分手啊？跟住讲咗个理由之后咧，跟住佢就喊晒啦，即系就走咗啦咁样。咁本来你就只系听到有人讲分手啫，点知咧佢就安排咧过咗几分钟之后咧，就有第二个女仔坐埋嚟嗰张台度，就系同嗰个男仔一齐。然后个男仔咧就好似咧 同一个男仔， 同一个男仔。然后咧嗰个男仔同佢讲话啊 ，Mary 到你嚟咗啦，咁样讲系啊，你约我嚟噶嘛，咁样。咁佢话咧已经会令到隔篱嗰个即系普通食客咧就话，我点解咁？你啱啱同人分手咗，原来咁快有第二个女仔咁样。点知佢再同呢个女仔咧又系讲分手。然后佢嗰个游戏嘅玩法咧就 系 一连有成三四个，每次分完手之后咧就有一个就咁，佢就系咁影住咧隔篱嗰啲食客咧睇佢咩反应咧。佢话开头大家只系八卦，去到后来咧有啲人话忍唔住啊，有啲人嬲啊，即系佢话我搞咗离晒谱，佢不停咁同人分手。全部都是这样发生，是啊，我想说呢，他这种整蛊节目呢有些突破了以往那些。以前那些呢即是笑笑小电影或者你说什么整那些什么不要看那些呢， 是 就 是 最 N 年前那种呢，是啊。 但那段时大家看得很开心的。 但是以前那些整蛊呢大部分都是譬如说令到你突然间跌啊，或者你吓一吓你咁样。 是 不是，他现在这种呢 是 要你去即是觉得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或者他要以为你听到一啲好古怪嘅嘢咁样。 我有睇过另一 个都几高级嘅， 有一个系类似嘅，喺个扶手电梯啫。嗱，每一次佢成个拍摄嘅过程就一条扶手电梯，咁长镜有个谱啦，系咪？佢咧就会系咁嘅，永远咧就有两个男士就喺度讲嘢，佢哋讲嘅嘢咧每一次都唔同嘅，佢哋咧就系想睇下。因为人一定会有嗰种心态咧，就八卦偷听人哋讲咩。咁当然嗰两个人咧，佢又讲得比较大声嘅。佢哋就讲嗰啲咧，喂，一阵间我女朋友唔喺度啊，我哋两个去玩咯，即系之类嘅嘢咁。但后面嗰啲人咧，究竟系笑啊，系即系 冇理佢啊， 羡慕啊，定系有冇搞错啊？系咩反应？就影佢嗰个反应。但佢每一次咧都会谂一啲唔同嘅 situation 咧，就引大家笑，即系无伤大雅，即系。我会而家咁样揀呢，即係可能係几分钟当过一个冷河呢，真係瞓得好啲㗎。 等自己可以啲个笑容走返出嚟。 啱啊啱啊。 係啊。I just gotta tell you, oh baby, yeah.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Cause you're the morning, oh you're the light. And I almost lost you, but I can't forget you. 'Cause you were the reason that I survived. You were there for me through all the times I cried.My mind. I know that I messed up, but I promise I. Oh, I can make it right. 속에영웅이됐나나를찾는그날너와 Let's try to walk and be more All day everywhere 모든게너에게닿기위함인 girl 내여정의답인 girl 너를찾기위해노래처음보다조금더커진기회좀더단단해진목소리에모든걸내게돌아가기위해이제너라는지도활짝펼칠게마위해나봐왜못알아보남들의하우손땀이나듣고싶지않아너의향기인여전히나를꽉뚫어무너뜨려제돌아가자그대로 Baby I know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그모든길은처럼말없이그냥너안아줘지옥에서내가살아남은건날위해떤게아닌되라너를위한거란걸한다면주저말고 Please save my life 너없이헤쳐왔던사막위는목말라그러니어서빨리날잡아줘너없는바다는결국사막과같은거란걸알아 Alright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有一單咧同工人姐姐有關嘅新聞咧，嗱，我覺得即係戴定個頭盔先，佢只不過係話俾你聽，其中有一個咧咁樣嘅即係壞分子啫，就冇話大家都會做呢啲衰嘢嘅。咁同埋咧，佢係少少無傷大雅嘅，但係就令個僱主覺得咧好嘔心啊！佢話覺得好嘔心啊，咁樣 點啊？ 咁咧佢就話佢 一聽到呢啲嘅新聞，其實已經有 唔係 OK 嘅，佢無傷大嘅，佢話佢唔見咗啲嘢，佢唔記得啲嘢。佢無意中知道咗原來工人姐姐攞咗佢嘅，點解佢會無意中見到呢就係、是、佢工人姐姐去咗旅行， 係 影咗啲相翻嚟，唔知係擺個面書度定係俾佢睇嘅時候咧，佢見到啊咁熟嘅工人姐姐， 嗰、那個袋 著住條褲，咪就係我唔見咗嗰條睡褲咯。 即系工人姐姐着咗佢嘅衫， 工人姐姐着咗嗰条睡裤去旅行，拍照留念，然后就俾佢睇到。 哇！咁起码你要咁揽嗰条睡裤，一定系好 有型啦。 佢都仲要拍照留念， 一条格仔嘅短裤咯。跟住个雇主佢就话嗱，真系无伤大雅嘅，但系佢话。你唔好当佢系咪偷咗我嘢啊？佢话我条睡裤俾人着咗喺身度啊！佢觉得嗰一下简直系 又真系 睡裤啊，好贴身啊， 雇佣关系好密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理工大学校园继续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下离开，有至少两名伤者在担架床上由消防处救护员送上救护车，亦都有轻伤的坐在地下接受治疗。超过40名示威者步出校园的时候身上披上石子，表示感到十分寒冷，救护员送上饼干等防止他们因为低糖不适。有学生说在校园内感到无助，担心被送到医院之后会再被捕。他说里面有干粮，卫生情况尚算可以，但有很多同学都出现低温的情况。 有理大学生表示，由于感到身体不适，朝早见到有救护员就要求离开校园。他说不清楚校园内有多少伤者，但认为急救物资和急救员都不足。高等法院昨日裁定禁止蒙面规例部分的限制超乎合理所需，裁定违宪。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对判决产生的严重负面社会影响表示强烈关注，认为裁决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特首的管治权力，将会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将会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发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认为，判决严重削弱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应有的管治权，指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特区法律是不是符合基本法，只是能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出判断和决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引用紧急法有足够的法律基础，又说政府时常受到法律挑战，每次都尊重法庭的裁决。他又说法庭现时未有作出任何命令，现阶段不适宜评论。他又表示驻港解放军早前自发在九龙塘军营外协助清理路障，并非由特区政府提出，驻港部队做义工或者公益活动等并非不寻常。又提到山竹风灾，驻港部队亦都曾经清理障碍物，希望外界不要过分解读有关行为。他重申特区政府有信心处理目前的冲突事件，包括理大的情况。首日履新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会见传媒，说理应感到兴奋，但过去五个月有不法之徒罔顾法治、冲击法治，所以这一刻心情哀伤，会在现时的工作岗位继续承担，希望未来日子可以首先保护同事，支持同事继续执法，希望暴力人士不要再使用暴力，社会会支持警队的工作。他表示现时社会上出现大规模违法事件，有部分的市民纵容违法行为，自然会对警队执法行动有意见，但认为社会仍然有很多人支持警队执法。邓炳强认为监警会制度有经验调查相关事件，所以监警会是最好的渠道。他又说留意到社会上有很多假消息、不真确的指控，所以警队用不同的渠道，包括记者会、社交媒体等，澄清不确实的传言，亦都希望加强同各界沟通，减低误会，改善警民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听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09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3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0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蚊，升5蚊。盈富基金27.1，升3毫。友邦保险78.8，升3毫；建设银行6.36，升5仙；瑞星科技55.1，升1.85；港交所249蚊，升4蚊；石药集团21.6，升1.05；美团点评96.3，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4点，跌91点。港金现价报13,73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21美元，卖出1,470.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幸嗰个幸啊，定系咩幸啊？ 南北幸咩都好啦，真系系咪几好听呢个名啊？ 系啊，喂嗱，前个礼拜、上个礼拜咧，早早就放咗假，咁跟住咧，我哋就讲咗咧香水。 上个礼拜我又翻， 依喺度，系礼拜二你喺度啊？系咯，我哋讲香水。 我唔喺度啫嘛，好似。 唔系啊，你都喺度。 系咩？我人喺度啫，其实。 系个心喺度啦。 系啊，讲啦。 咁啊，我想之前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蛋，系咪？ 系。 咁啊，跟住咧，我哋想继续讲翻个蛋之后咧，就讲饭，好唔好？嗱，系啦， 蛋炒饭。唔系，你想教我哋煮啲味餸嘅？ 唔系，即系成日煎蛋咧，其实即系叫做喺饮食上面咧，即系叫做最基本入门要煮蛋。其实煮蛋系咪真系咁容易咧？煮得好咧咁样？ 我好擅长噶。 大家对食蛋可能真系未必咁高要求，但系其实如果可以整得好嘅，就好可以。 我话俾你知啊，我第一次煎蛋嗰阵时咧，即系要配合住翻个音乐啦，就煎荷包蛋啫，系咪？ 推翻大啲音乐俾佢先。 嗰阵时。我喺个镬度煎，落咗啲油，喳喳声咁样。当我想反转啲蛋嘅时候，我就将佢炒咗出只镬外面。呢个系我第一次煎蛋嘅经验，又唔可以话俾阿妈知，自己喺度尝试煎蛋，喺度呢个即系兜住攞个镬铲，铲住咗，哎呀死啦，出咗街啦，跟住佢就成只蛋飞咗出嚟咯。 我担心佢蛋咧，嗰个蛋黄唔知即系唔想佢散。 唔系，我直情系冇呢个能力反只蛋啊！但 系 跟住后屘咧，我 反蛋都唔得，你话 就系咁样，我就尝试变成咗，不如我就系食太阳蛋， 因为净系煎得边啊，好合理。 但系煎太阳蛋都有技巧噶啦，阿天，你话个技巧咧我用嘅呢一个方法嘅，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讲过，你就话唔止呢一个方法嘅，要多啲油。咁跟住咧，你咧就要煎蛋嘅时候咧，就要啲油要滚啦。跟住你咧就递起少少只镬或者系个煎 pan 咧，跟住我就会攞个镬铲咧，就会将嗰啲油咧就拨上去。 系啊系淋油啊嘛，你 系啦淋油咁样淋过去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咧，嗰只蛋系我自己中意食嘅，同埋一定唔会飞出街， 因为你都唔使反佢啦。 系啦，唔使反啦。 咁佢就话呢度啊，继续讲翻啦。佢话煎蛋嘅时候咧，其实可以加几滴热水喺佢嘅周边，又或者喺佢嘅上面几滴 呢个有讲啊，上次 系啊，咁咧就会令到只蛋咧就可以。就不会变一劈咁样啦，系啦，记住呢件事啦，系啦。咁但系炒蛋，大家炒过啦啩？ 我识炒蛋系咪即系 scramble egg 啊？ 系 有我识煮， 系咯，快八，跟住打落去。 要落其他嘅材料噶，唔系就系鸡蛋噶嘛？ 系咩？葱花 又唔一定嘅。我会做乜嘢咧？ 加肠仔咯。 我譬如我两个人食咧，就会用五只蛋啦，打咗只蛋落去之后咧，我就会落少少嘅牛奶。我会落牛油，亦都会落少少嘅黑胡椒，跟住咧先至将佢搅咗之后咧，跟住就会煮啦咁样。 我就主要系加金箔啦、松露啦，仲有少少鹅肝酱啦， 系 啦，鱼子酱就睇心情啦。 瑶柱 比较涉牙，一般都唔用噶啦，系啦。 买靓嘅咪涉牙咯。 瑶柱同松露个味唔 系 好夹， 系咯，唔要啊啲真系。 喂，嗱，其实炒蛋头先阿祖做嘅方法咧，系会炒出咧一个叫做好似 滑蛋， 喺。快餐店嗰个早餐嗰份蛋咯。炒唔炒到出嚟啊？ 炒 嗰个效果， 我唔知道快餐店同埋我屋企煮个分别系咩？ 就俾钱同唔俾钱啫。 唔系啊，喺快餐店嗰啲都会系即系有朋友咁讲，系会加啲奶落去咧。 我就冇加 嘅， 唔系 应该 我唔知道，因为我净系学过一个方法煮 嘅 啫。 我就咁炒 嘅 就真系煎就咁发跟住倒落去嘅啫。 咁你都会即系有时会即系炒到过脑噶嘛？ 过脑啊， 脑啊，即系老咗，嗰啲蛋熟晒。 嗰样嘢就要睇下你，因为譬如我嗰个方法咧，喺个炉喺个镬嗰度啦，你当系镬或者煲啦，我喺个煲度煮嘅。咁跟住咧，你煮紧嘅时候咧，唔好太大火，你咧就喺侧边咧用住嗰个嗱，又唔系镬身木嗰个煮嘢嗰个气咧，喺度搅住佢咁样咯。 咩气？小气啊？ 系啊， 游戏啊？ 咁你继续讲埋呢半个钟咯。 嗰 个镬铲 咪得咯，系咪先？ 手嗰个木镬铲 系 咪？ 系咪真系叫做木镬铲嘅？ 木制 又 得啦， 咁都系镬铲嚟噶嘛？ 可以 系啦。咁啊嗱，佢又话咧，其实咧想大家即系一个唔留神咧，即系真系会炒到嗰个嗰啲炒蛋咧系过咗火嘅，咁啊老晒嘅。佢话其实咧 唔好开咁大火啊！ 一来你控制火候一定要啦。咁啊，佢话咧其实咧喺个蛋浆当你发嘅时候咧，加啲水，加啲暖水嘅时候咧，佢话你炒嘅蛋咧就唔会老。 兼且个份量会多咗噶。 哦，即系都系加水啊， 加暖水 系 啦， 发水 啊，系咯，系啊，其实发水鸡蛋， 发水鸡蛋。 真系佢话你可以不妨试下，其实无妨啊，咪加少少。 但其实炒蛋好难炒到窿噶，讲真都 系，因为你成日兜下兜下兜下， 你会兜下兜下咁啊嘛。 煎蛋就易啊，因为你系咁烘佢。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记住大家可以咧。 知我哋系行家系咪先？ 系 高手。 系啊， 起码头先讲嗰两样我有煮过， 我都有 啊。好难啊，竟然即系好难，我会有煮过，因为系。 哦，系啦，即系加啲水，加啲暖水咧就可以将佢系啊，可以试下加啲暖水啊，好唔好 ？OK，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唔会即系搞到去诶窿晒啊，或者系过脑啊咁样啦吓，就会松软噶啦。好啦，咁成日都讲紧剥鸡蛋，我哋成日都系讲教大家点剥鸡蛋啊， 芙蓉蛋嗰啲冇啦。 咁点啊？你想点啊？ 我以为你会继续 剥鸡蛋先噶嘛？ 咩啊？芙蓉蛋使乜剥鸡蛋啫？ 咁咪咯？ 你知咩叫芙蓉蛋噶？ 唔知啊？咩叫 芙蓉 蛋？ 即系有叉烧、有洋葱、有葱嗰只啊？ 唔系啊，芙蓉蛋咧就唔系炒蛋，因为炒蛋咧你会炒到头先你话快餐店嗰啲咧，佢系一劈劈，佢唔系一个饼状咁样噶嘛。但如果芙蓉蛋咧都系发发发 煎蛋饼， 但系你就系煎蛋饼咧，好大饼。 咁你都要劈蛋，你都要打开只蛋噶。 但 系 头先我讲， 佢咁咪话要打开只蛋咯。 我先话剥鸡蛋咧，应该 剥鸡蛋系 烚咗。嗰只即系 你以 为 你系哼嗰只蛋，嗰个都有技巧噶， 叫 烚 蛋啊！ 即系哼开只蛋， 嗰啲唔叫剥 鸡蛋， 用字嘅分别啫。 出 绝 招啦！一二三， 哇！唱错咗死啊 ！OK OK， 咁歌都唱错添， 咪咯。 嗱，记住系剥鸡蛋，我讲就剥鸡蛋，即系先烚熟佢啦， 烚熟咗先。 我俾三样嘢， 好 热水、冻水同埋蛋，咩步骤？ 热水、冻水同埋蛋，哦，将嗰个蛋咧用热水烚熟咗先，然后再摆落冻水度。 首先你要整啲水系要热咗水滚咗，你先至摆只鸡蛋落去。 咁我咪 话错啦， 唔系 你喺冻水嘅时候摆咗只蛋落去先，如果唔系只蛋会容易爆。 唔系，总之就要烚熟咗佢先。 好简单啦，热水、冻水。 佢一讲紧剥蛋啊嘛，佢应该系咧啲水就喺个热水度捞出嚟。 烚蛋啊，其实 剥蛋啊，剥鸡蛋啊，剥 鸡蛋皮啊。 系， 我以为你讲紧呢一只鸡蛋，如果你烚熟嘅话，用热水落。即系咯，嗰、那个咪叫剥蛋。 佢头先明明话 剥蛋壳， 剥蛋壳啊，点样可以剥得靓啊？所以我咪话咯，喺个热水度捞出嚟，跟住再摆落个冻水度，等佢收一收， 可以 收一收佢。 唔会用冻水去烚熟只蛋噶嘛？咁 佢应该唔系讲烚熟，可能咧佢会话先将佢浸喺冻水度，等啲壳咧就收一收，再摆落个热水度，等佢热上冷粥。咪热上冷粥，热上冷粥，跟住就再剥佢，系啦，睇下先冻后热定先热后冻嘅啫。而家系 咁，你而家系个最终答案系咩啊？讲咁多， 俾咗一个答案啫嘛，咩最终答案啫？ 唔系有两个答案。 头先讲咗两次啦。 咦，你今日好唔听书喎？你今日做咩？死你咪撞邪啊！ 系啊，自从扑亲之后，扑亲双脚。 佢冇讲俾人听啊，死啦！我头先真系讲咗两个答案噶，系啊， 即系热水捞出嚟，跟住摆去冻水度啊嘛， 定系摆落冻水度再落热水啊？而家就先热后冻定先冻后热？ 喺个热水度捞出嚟，摆喺冻水度咯。 好，我就买先冻后热。 哦，好啊。 好，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 好，有人啱嘅。 Yeah， 我 系啦，系好俾信心。诶，俾信心自己， 好 系好啦， 好嘢，先当后热啦。 因为同学太唔专心啊， 系啊， 因为我课题都唔知讲咩嘅时候，点样专心到啦， 系 咪？系啊，又系先将只鸡蛋咧放喺冻水里面浸下佢先， 系， 跟住咧就攞咗佢咧，诶之后就攞去已经煲滚咗个滚水嗰度，就唔系冻水，连冻水煲啊吓， 系 滚水嗰度咧，跟住咧煲完只蛋咧系唔会烂咧，有时会爆蛋噶嘛，系咪？即系煲煲下会爆咗噶嘛，佢唔会爆蛋之余拎咗出嚟，仲好容易剥。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步骤啊！ 系咪就因为头先嗰样嘢可能冻咧紧致咗佢？你再落去咧，佢一松开咗个壳咧，就好容易剥落啦。 咁大家就可以好似个剥壳鸡蛋咁靓 啦。嗯，做得好好啦！你今次终于有听书啦，恭喜你啊，同学！ 我真系讲咗剥鸡蛋咯。 系啦， 好，跟住我哋就讲嗱，讲完蛋之后煮饭咧， 有冇教订鸡蛋啊？ 唔使教啦， 不 过咧，我网上面咧，我就睇到个 订 咗鸡蛋， 订购鸡蛋啊， 订鸡蛋咧，讲紧 我以为你话订得中添， 订咗喺个玻璃嗰度咧， 点样抹甩佢？ 有时系挡风玻璃啊，讲紧吓，有时即系都唔知噶吓，有啲咩情况之后咧， 甩手咯，系咪？甩手 咯，咁你无端 端街佢要甩咗只手， 唔系，可能阿妈就想订个鸡蛋俾阿老公接住，哎呀，老公啊笨手笨脚 ，plus 咁样就中咗啦， 唔系，咁我讲紧喺街上面啊，系啦，如果你订咗喺你个车嘅挡风玻璃。嗰度， 系 啊，你知嘅，有时有啲情况，只系记住第一时间，啲人就会。 同 sales 讲，我唔要啦， 系人哋嘅，我都帮人搬啦， 系啊，咁咧。第一時間有好多時啲人咧就話：哇！咦，有嘢喺個擋風玻璃度啊！第一時間就去撳呢個佢水撥， 水撥唔得噶，唔得噶， 撥， 一定唔得。 撥完之後咧， 一塌糊塗。 你嗰個擋風玻璃會變咗奶白色， 係漲咗， 仲漲住咗，仲要變咗奶白色，你係搞唔掂到噶。 可能佢咁樣發得好勻喎。 咁樣就為咗個蛋， 你攞個水盤咧，係咁發，跟住煎出嚟。 咁你攞喺太陽嗰度煎，哇！咁咪有蛋餅、蛋卷咯。 即刻有個蛋卷啊，即係唔錯喎，可能解決到個問題啦。 記住唔好啊，因為咧，即係第一時間咧，你就應該係。盡量，如果你安全情況之下咧，你咪即係抹咗佢咯。如果唔係咧，就由佢自己又淨係嗰笪位有嘢啫，就唔好再處理佢啦。嚇 ，OK， 好，咁我講下洗米水，洗米 轉得咁快嘅。 頭先我話講完蛋，講煮飯啊嘛。 哦，好啦，蛋炒飯。 好，唔係唔使炒飯，我講煮飯。 洗米水有咩用？ 唔係講煮飯啫，係啦，煮飯。 洗米水含有豐富嘅 petrola。令到我哋手好润滑。 哦，好似有广告都有 啦， 都系嗰个剥壳鸡蛋嗰个嗰个牌子啊，好似都系。 而家有米水，米水，米水敷面膜啊， 系 啊，哇，几巴闭啊，可米水敷面膜。 O K， 好， 好啦，嗱，我想唔系讲米水，我讲煮饭。 你啱啱话米水， 系咯，你明明系讲米水，但你讲完咁多，你话唔系讲米水？ 唔系啊，其实啲米水里面咧可以加啲嘢，令到啲饭咧有唔同嘅效果。 哦，即加啲咩喺啲洗米水度？ 系啦， 即加啲水度啦。 大家知道点样洗米煮饭噶？ 知嘅。 点样叫做水量适中？ 讲嚟听下先。 只手个手掌咧就系掂住啲米啦，跟住呢啲水大概去到手背呢个位置度咧就系差唔多啦。 但呢个系峨眉派嘅做法，我武当派嘅做法。 呢个系碧莲派，我话俾你知。峨眉派啊， 我武当派嘅做法就笃手指嘅， 笃手指嘅， 系啦，笃手指嘅。 系啊，系好得意啊，真系。 好得意，即系个个人个方法唔同。 大概嘅啫，其实都系。 你知唔知真系有啲人咧系唔识煮饭，佢真系咧洗。洗完个米咧，揿咗个电饭煲咧，就算噶啦。 洗完个米，揿咗个电饭煲， 即系冇加水。 冇加水。 咁佢洗米点洗啊？ 洗米就系真系拎去洗啦，俾翻洗 嘛。 哦，咁佢太有手尾啦，我谂住佢唔俾啲洗米水，咪摆翻落。 我觉得佢自己鬼泡味，咁你平时洗米咪用翻。 唔会啦，我好耐冇洗过米啦。咁但系佢会煮到啲咩啊？ 咪冇得煮咯。 啊！变咗炒米花咯，会唔会啊？ 黐晒底咯，窿窿应该会冇水啊嘛。 变饭焦喎，可能好食喎。 唔会啦，因为都要经过啲水浸出嚟噶嘛。有啲人喂唔该晒嗱，米煮成熟饭咧系要加水噶吓。 哦，佢哋睇得电视多啊，佢以为一男一女闩埋道门就会生米煮成熟饭啊。 所以佢洗完条米就闩咗道门， 直接闩咗道嗰个煲盖系啦，生米煮成熟饭打开，你制唔制啊？唔制啊？ 嗰几片花瓣冇咗。 系。同埋我玻璃樽， 同埋你眼泪开始眼角流落嚟， 即系原来就咁样。 咁系咩啊？ 嗱，好啦，咁啊，其实咧真系嘅，会因应唔同嘅牌子嘅米啦，有唔同嘅水嘅份量嘅，所以大家所讲嘅笃手指或者系嗰个叫做 手背 嗰个量度水咧，都未必可能配合翻你。如果你真系转咗米嘅话咧，我今次想试下，咁你又真系有 米有几多款？ 你讲啊咁， 百搭米、丝苗米、日本米、泰国香米、糯米、珍珠米、长香米， 你都仲未数到我屋企食紧嗰只米， 台湾米， 你嗰只系软饭米， 印度米， 我都数到七种 米 啊嘛。 如果有软饭米，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喺边度买啊？ 我自己食咗先啦， 唔使我一阵间教你点样食软饭。 我系食红粗米嘅， 系啊，红粗米 系啊，健康 五谷米咯，仲有嗰啲 系啊， 系 啊， 系啊， 其实咧，如果大家唔系好合习惯成碗饭嗰个样子咧，真系哇灰色啊红色，好似有啲惊咁咧。其实沟米都 OK 嘅，白米沟红米，白米沟糙米咧，嗰个比例其实出嚟嘅效果都 OK 嘅， 都几靓嘅。 系啊系啊，咁即系接受咯。你唔好成日哇成碗红滚滚好难食，咁即系有时会真系以貌取人噶嘛。咁咧佢就话咧，真系唔同嘅米嘅牌子咧，佢嘅品质咧都话唔同啦，所以加个水个水量又唔同啊，可以多水有啲少水啦。 估下你。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我话俾你听，大家要因应。自己米水自己教 ，OK， 系啦，咁 但系佢唔会话俾你听 教几多。其实每个人嘅口味都唔一样啦， 你想食啲硬啲，有啲食软啲，真系 好怕食得好硬嗰啲。 我女咧好中意食硬饭嘅嗰样。 咪硬颈啊嘛，你个女。 系即系 好 tough 啊嘛，分分钟落落就中意食粥水啦，越软越好。 俾嗰啲隔夜饭你个女食咯，隔夜饭 会硬咗。所以佢中意食炒饭咯， 系咯。我试过最失败嘅煮饭经验咧，就系真系想煮粥嘅。出到嚟变咗饭， 好 我老婆明明我明明老婆嗰日咧，佢话我唔舒服，跟住我老公你会唔会可以试下煮粥？唔系啊，你谂住煮粥系会易啲噶嘛？即系我概念就系话咧，如果煮饭咧系啦，加多啲水。如果煮饭半个钟先熟嘅，煮粥咧就十五分钟就掹火啦。点知出到嚟，哇！点解变咗饭咗？跟住焗住话老婆，啲粥结咗啲。 咩啫？你咪就会加翻热水落去咯。 系啦，我有加粗加水，但系咁样好难食 嘅。其实系好难食嘅，因为 佢已经变咗饭啦。我话咁样嘅，点解会？ 我即系我都几多呢个厨房嘅意外嘅，即系煮饭未出意外住咗。 哦， 好彩都仲 OK 啊。 系啦， 系啦，咁啊，跟住咧嗱，咁啊，仲要啊，如果你浸糙米或者红米咧，都要睇下嗰只米使唔使浸，有啲可以唔使浸嘅。 系 系啊，有啲可能要隔夜浸或者隔几 打谷噶。打谷壳噶， 你中意咯， 系咯， 你中意玩咪游戏咪去玩咯，同你个仔。 有啲可能未剥壳噶，会唔会啊？ 咁话明食醋米，梗系未剥壳啦。 系咯系咯， 咁你食醋米你剥壳做咩啊？ 咩啊？我包唔水剥壳嘅， 系咯。 乜嘢醋米咪本身系唔使剥壳，佢玩嘅，你做咩听佢讲嘢啫？ 我唔知道你哋讲紧咩啊？你哋边个嚟噶？我喺度做乜嘢啊？做咩你哋又叫我帮你打胎啊？我唔识打胎、啊， 边个哥啦都唔够时间。 嗱好啦，咁啊咁啦，下个礼拜我教下大家，哎、加啲乜嘢落去会令到啲饭会有啲咩质感啦，好 冇？好啊，我而家要播呢只歌咧，都系诶 喺 爱情歌里边少有嘅，同煮饭个火候有关嘅。 咩啊？ 张信哲嘅。过火，overcook 系咪咁样？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 院之后会再被捕。他说入面有干粮，卫生情况尚算可以。首日履新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会见传媒，说理应感到兴奋，但过去五个月有不法之徒罔顾法治，冲击法治，所以这一刻心情哀伤，会在现时的工作岗位继续承担，希望未来的日子可以首先保护同事，支持同事继续执法，希望暴力人士不要再使用暴力，社会支持警队工作。他表示现时社会上出现大规模的违法事件，有部分市民纵容违法行为，自然会对警队执行的行动的执法的行动有意见，但认为社会仍然有很多人支持警队执法。邓炳强认为监警会制度有经验调查相关事件，所以监警会是最好的渠道。他又说留意到社会上有很多假消息、不真确的指控，所以警队用不同的渠道，包括记者会、社交媒体等，澄清不确实的传言，亦都希望加强与各界沟通，减低误会，改善警民关系。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仍然较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1点，升230点，总成交金额39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0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4，升5.4；盈富基金27.1，升3毫；中国平安91.8，升1毫；友邦保险78.55，升5仙；建设银行6.37，升6仙；港交所249.6，升4.6；瑞星科技55.3，升2.05；石药集团21.45，升9毫；美团点评96.3，跌1.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143，瑞士法郎7.912，澳元5.322，加元5.929，新西兰元5.004，欧元8.672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8点，跌98点。港金现价报13,730蚊，升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0.32美元，卖出1,47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咧，仲系挤塞啊，咁车龙都冇变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啊，东隧嘅九龙去香港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西隧去香港交通回复正常噶，而家西隧去香港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宝林北路去宝林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啦，龙尾排到康城花园对出。咁喺新界，荃湾大涌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继续提你啦，港铁嘅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啦，同埋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柯士甸站暂停服务。咁另外以下车站都系关闭噶，红磡站、尖东站、尖沙咀站同埋大学站啦。咁另外轻铁嘅751P 线由705、706线替代，761P、751、614啦，同埋614P 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维持不变，751线咧就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 九龙区嘅封路噶。咁啊，啱啱收到个最新嘅开翻嘅道路咧，就系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啊。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就重开。咁其他封嘅路咧，包括系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啦、七贤道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红磡方向、七贤道北近芜湖街嘅油麻地方向、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同埋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七贤道南啦。七贤道南都系封咗，咁梳士巴利道西行啦，介乎摩地里同埋七贤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啦。咁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系一种致癌物质，唔存在安全饮用水平，一滴都唔饮就最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仔，星期日，阿妈求下你留喺屋企啦。 阿妈，你点解要咁啊？ 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有好多好节目啊！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凌子维生活进行式，一小时生活态度， 家有爱宠，阿 Lu 带你了解每一只毛小孩。 中女彭程，宅男曾志豪，中女宅男杀很大， 咁精彩嘅节目，问你点舍得出街？ 阿妈，我出街都可以用手机程式 RTHK Mind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咁样啊？打我！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红姐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喂，最衰对你 啊！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有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点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交通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吓，嗱，而家又翻到嚟十二点啊，十二分咁上下啦，都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 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1%。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司机大佬咁啊，讲啲咩咧？我谂咧，大家各位嘅斯打巴打，各位嘅朋友都好啦吓。过去一个星期咧，路面上面咧都有几多唔同嘅障碍啊。 系。 不过，我哋都绝对系相信路面上面，当你有障碍，亦都会遇到唔少嘅好人好事噶，系咪？ 不论你系驾驶者，又或者你系 道路使用者，系啦，你系一个乘客，系啦，应该咧呢段日子嘅时候咧，都咦，我哋见翻我哋嘅。关系喺度 系啊，嗱，即系最简单啦，譬如话早一个礼拜咧，因为各区嘅堵路情况仲系几严重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出嚟你话死啦，呢条线又封咗，或者嗰个地铁又冇得搭啦。咁究竟如果我要翻工啊，我有边条路线或者我有咩交通工具可以行咧？咁样嗱，咁你话我有揸车，然后就话即系容易啲啦。但系如果冇嗰啲朋友， 佢又遇到一啲点样嘅合意相助咧？ 其实你话揸车都唔容易啊！你见到好多时即系都见到地下都 系 好多杂物啊， 系啊，有冇遇到啲好人好事咧？嗱，阿嘴有啲例子嘅，讲咗我哋嘅电话号码先啦，好冇？ 电话号码18723888喺呢段时间，如果你喺道路上面，不论你系驾驶者又或者行人使用者啦吓，道路使用者嘅时候有冇啲？已经出现爱喎，系啦，即系因为即系虽然都系唔系事情唔好嘅，但系都出现一啲关系，一啲好啊，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大家可能一起搭咗个车咁样，系啦，同路人，同路人咁样，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啊。 系啦，嗱，譬如我阿爸我阿妈有出现过嘅，因为嗰日我打俾我阿爸，我去就因为佢哋住大埔啊嘛，咁你都知啦，吐露港封咗几日，冬天又冇咗几日，其实成日都话大埔区佢嗰几日啊，或者粉岭啊各方面， 断水断。 系啦，少少孤岛， 改咗名啊！嗰几日大埔变咗大镬啊！ 系 啊， 都 全胜 咁样， 大镬全胜。 咁嗰日咧，我就打俾我爸咯，因为佢每日都会打电话俾我，就话：，我今日嚟唔到，过嚟帮你凑女啊！咁样，嗰日冇打俾我嘅，咁样，跟住我就打俾佢咯。我话：阿爸，你去咗边啊？佢话：哈哈哈，你估唔到噶啦！咁样， 做咩啊？ 你做咩啊？我搭乜的士啊！我嚟你屋企啊！而家咁样，跟住因为我爸平时自己好悭俭噶嘛，佢唔会舍得使一程的士钱。最后我话。咩？我睇到報道話，吐露港好似一個鐘頭之前咧，嗰日咧就一個先之一個鐘頭之前咧，就好似有一條線解封定係逐步解封咁樣啦， 快線咯，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哈哈，唔係啊，我過緊嚟啊，咁樣。原來佢就係咁嘅，因為佢即係話，佢同我講話，我三日冇過嚟探你個女，我好悶啊，我唔知做乜啊。即係佢寧願願意俾的士錢，但可能嗰程的士錢對你對佢嚟講 都大噶嘛， 都係大嘅。同埋的而且確要喺大埔揾到架可以離開到。大埔嘅的士都唔容易，因为其实的士都唔会走入去大埔先啦，系咪咁样？跟住咧，佢就话喺的士站等咗好耐啦，佢哋就佢同佢妈，我妈妈啦，两个就决定搭的士咧去到马鞍山。 系 喺马鞍山咧就话咧可以有啲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搭到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喺的士站等紧嗰阵时咧，就见到其他人都等咗好耐。跟住咧，应该系隔篱嗰位姐姐咧就问咗佢：你哋去边啊？咁样。跟住我爸爸就话：我哋去马鞍山啊！咁样。跟住就话：横掂大家都喺度等的士，亦都唔知几耐。先至有的士，我都系去嗰边啊！你介唔介意我哋一齐搭啊？啲钱平均分咯，咁样。跟住我爸爸妈妈都话：，哎，好冇问题啊！最紧要就即系手无相助。 第一时间希望大家有车搭，因为咧，即系譬如嗰位小姐上咗，即系佢唔知等几耐。 又唔知要等几耐，系咪？咁最终咧，佢哋就三个人一齐就搭的士去咗马鞍山，大家唔认识噶。但 系 跟住我讲咗呢一单例子，即系我排戏嘅时候咧，同其他同事分享咧，佢哋分别地都有唔同嘅例子讲到俾我知。嗱，譬如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係住喺西貢嗰邊嘅，因為你都知道，即係幾間唔同嘅大學啊，之前都有一啲嘅狀況出現咁樣啦。西貢就有科大啦，係咪？咁變咗咧，車咧亦都唔容易去，加上佢哋好多山路啊，有好多朋友咧，你接唔到的士或者冇咗啲譬如巴士啊、小巴嘅時候咧。佢哋真係要行落山嘅，行到落山即係行到落去彩虹啊，可能先至有車搭喎咁樣。咁佢哋都拗曬頭嘅，又係咁樣去到個的士站，又有幾個人啦，就喺度等的士，一架的士都冇嘅。最終咧有一架的士嚟到嘅時候，排頭位嗰個人咧，佢會自己直接講嘅，問咗其他人。嗱，我就過海嘅，有冇人過海？我唔介意我俾錢㗎，不過大家一齊上車啦咁樣。 真係 呢啲咁，跟住大家就舉手啦。可能排第二個就話：我係去灣仔嘅。跟住第四個就：我去上環啦。嗱，我兜你哋啊，我俾錢啦。即係總之就你哋灣仔落咗先，跟住就去上環，我先至落啊咁樣。跟住佢哋又係幾個人搭咗，即係 share 咗一格嘅的士，跟住就搭啦。我有住喺元朗嘅朋友，有類似嘅情況出現，都係一啲自己主動地啊，可能係排第一嗰個，佢終於等到車啦，佢就會同後面嗰啲講：我去邊啊？有冇人順路啊？兜埋啊！咁樣，即係發覺即係原來都有幾多咁樣嘅好人好事出現， 因為呢一刻 嗰 個叫做咧車輛嘅資源有限啊，即係你有100個人等到一架車咧，如果你只係裝一個走咗嘅話咧。自己都會覺得浪費 啊， 即係可能連個司機都會覺得，不如你當我係巴士裝多幾個啦咁樣。咁當然係非常時期咧，我哋公司我都有聽聞嘅，因為咧佢哋係過去嗰幾日咧比較交通阻塞嘅情況之下咧走唔到嘛。 佢哋就集齊同事， 係啊，好得意啊！佢哋自己有啲揸車同事，譬如話喂，我而家開車咯，我記得有一個咧就話佢要去機場嗰度接人嘅，咁於是乎咧就話 住東涌嘅， 如果東涌或者沿線，譬如話啲住青衣啊，even你葵芳都勉強啱數噶嘛。總之新界區咧佢都。 都唔介意，最多咪威一威落去啦。跟住就好笑，成日喺公司度咧， 即系同时自发性有一个 shuttle bus 啦， 系啦，听到佢哋最后 calling 召集咧，喂，就嚟旅游巴开啦，旅游巴开啦，系啊，有冇人要上？有冇人要上？你啲旅游巴去边边噶？新界区，新界区。哎呀，我港岛啊，港岛可能落二楼啊，有另一个同事会去港岛嘅咁样，有啊，都有听到，即系呢啲叫自己 真系自发性去组织，即系真系有车都希望可以帮 大家互相分享啊嘛。 系啊， 我估有啲嘅区域咧就特别需要嘅，尤其是譬如上个星期即系。北區嗰邊啦，咁啊論盡啲嘅將軍澳嗰邊咧，又即係 keep 住咧將軍澳線都有啲狀況嘅話，你都知佢成日都塞車噶啦，嗰、那個將軍澳隧道係咪？嗰、邊嘅朋友咧，可能你哋都有啲特別嘅例子啊、經驗，好希望我哋就藉住呢少少嘅時間啊，大家可以打呢個1872388，俾你哋咧讚下佢哋啊，係 好好啊，各出奇謀，亦都係咧貢獻下你嘅愛心咧，喺艱難嘅時期點樣可以互相幫助咧？電話號碼1872388。有冇人喺呢个翻工嘅过程里面为你提供咗温馨嘅小手呢？ 我会话就算可能一啲嘅司机啊，即系佢哋都好帮手嘅话咧，都可以赞一赞佢哋啊！ 你没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息，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自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辛苦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与你是缘是美。你是良心的回响，响过后如阴景惆怅，靠默冲去运算给我听，想听的受伤。我心已死，一千次为民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心魔已悄然埋下了不少惊险杀机，还是痛，痛过若未能诚实碰，请只有继续靠幻觉斗地，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日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哇！佢嗰把声好听到我唔忍心打断佢嚟介绍。 有时你把声音冇佢咁好听，系咪？ 唔可以话我把声难听，只不过唔动人啫。 系好啊， 林义文嘅错音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司机大佬，大家好啦，想同你讲下，究竟喺呢过去嘅艰难日子嘅交通上面，有冇遇到好心人帮过你咧？电话旁边18723888有你，系边个？ 司机大佬，大家好。 阿明。 早晨啊， 早 晨啊，范慧玲嘅主持，你哋好啊， 你好 啊， 我好想分享一件好人好事啊， 真系， 因为咧，其实咧，我上个礼拜啦，咁有一日咪全个将军澳冇地铁嘅，大家有冇印象？系啊，咁因为咧，其实咧嗰日咧我就放工就放一点啦，大概一点钟到啦，咁公司好啦，俾我一点钟就收工啦，咁我就谂住搭地铁啦，点知地铁站我搭嗰个地铁站咧就咁啱亦都系封咗嘅，咁我就要行去另外一个地铁站上车，咁我好开心啦，因为我住将军澳噶嘛。咁住，唉，好快就上到車就可以翻到屋企就咩啦。咁但係好不幸地就去到油塘要落車啦。咁跟住落咗車之後，我就發覺，咦，要搭速度都搭好耐。咁跟住我就去咗藍田等巴士啦，諗住咁等咗兩個鐘頭都冇巴士喎。 因為其實我估應該都唔止你一個等啦嗰陣時，因為所有去將軍澳嗰個方向應該喺藍田啊、油塘就最多人咧就係等緊車噶啦， 係 即係大家都要等。 系啊，发觉好多香港人都好咯，即系大家都守望相助啦。咁我等巴士期间就最妈尾嗰个位，我企到最第一个位，我都未有巴士。咁后屘识咗个女仔啦，大家都系好心急，想快啲翻屋企陪家人嘅。咁但系当其时大家都上唔到车啦，咁大家倾下，咁我哋就去咗不如我哋上翻蓝田去某一个位啦，去睇下有冇的士啊，再翻屋企啦咁样。 系 咁跟住就我哋两个就好急步地就走咗去启田嗰个出口。咁出到去之后发觉堵路。 啊！嗰边蓝田都几热闹啊，嗰几日因为真系， 咁跟住我哋就再谂方法啦，就去咗 咁你冇咗你哋本身排紧嗰条队咯，要重新再排过咯。如果要排嘅话，未。 我哋都決定算即係 放棄噶啦， 因為嗰個位已經冇的士。後屘好好，我哋去到麗港城就喺度碰下運氣啦，睇下有冇啦。如果冇，我哋都諗住由藍田要行翻屋企睇拍到。 係，結果咧。 咁跟住我哋就好心有個好心的士啦，我哋接咗上去。我哋因為完全嗰係冇的士，即係好多個的士都話唔去將軍澳。 係。 咁我哋就直情上咗的士之後，的士叔叔啦，我哋話喂可唔可以去將軍澳啊？佢諗咗五秒鐘到，咁跟住佢就話好啦，我哋行山路啦咁樣。 係。哦、即係秀茂坪嗰邊過啦就。 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佢就好好啦，咁佢就之後仲喺度同我哋話啊，而家香港真係好亂啊。跟住佢就講咗之後就話其實個 Apps 都好。好快啊！话十零分钟翻到入去，咁其实后屘发觉个 S 讲嘅同佢个路程 系 好唔 同嘅 山路，系啦。咁我哋去到秀茂坪嗰时候，我哋都谂过有意欲落车，因为真系好塞车。我哋话死啦，我哋要行翻入去将军澳啊！咁个司机哥哥好好啦，佢就话唔使我车到你翻去啦咁样，因为我同嗰个女仔系唔相识嘅，咁亦都系大家去嘅 location 都唔同，不过系同一个方向喺将军澳某个方落车，咁都总之入到将军，我哋就可以行到翻屋企。 系啦系啦系啦，起码即系去到嗰个位置啦，系啦。 系啦，咁后屘好好啦，咁后屘我哋去到某一个位出咗隧道啦。的士費其實都唔係好貴嘅，我哋都覺得幾多次我哋都要翻到屋企嘅啦。係 咯 係 咯， 我哋兩個都係咁樣，同埋我喺個的士過程裏面即係我認識個女仔話電話冇電啦，翻唔到屋企，個小朋友屋企等緊佢啊咁樣。 結果咧， 我又俾個電去他啊，大家好守望相助啦。 哇！七十二家房客一樣啊，突然間係啊， 大家好似好 friend 咁。 係咯係咯係咯。 到最後我哋喺某個 point 落咗車，咁就喺啱啱堵路早嗰排咪有個學生過身嗰個位啦， 係 嗰個位就啱啱可以落到車，咁個司機叔叔就好無奈啦，因為前面繼續堵路緊嘅，啱啱喺嗰個位啱啱就係堵路，咁佢話你介唔介意俾翻20蚊我多20蚊，我喺繼續喺度堵路啊咁樣，咁嗰一刻我哋就兩個都雙雙落車啦，咁真係俾多咗20蚊佢，但我哋兩個好後悔落咗車之後，我哋發覺個司機叔叔 佢冇得走啊， 好慘啊！佢仲冇得走，唔知道幾耐，嗰時已經係黃昏時間，因為我等咗成 唔知傾住佢會幾耐咁樣， 係。 咁後屘其實 所以你應該每人再補多兩嚿水都唔掂，真 係。係啦，我就想講呢個重點，就係我哋最後我同個女仔，因為個女仔比我住得遠嘅，咁我同佢行到某個位，我同佢分咗手啦。跟住我哋交換咗電話嘅，跟住我哋就互相 WhatsApp。跟住嗰個女仔好好啦，咁我哋兩個，我哋好無奈，好內疚，我哋淨係俾咗20蚊，佢好慘啊，覺得個司機。咁後屘我哋去到用翻一個點講啊 ？PU 俾你，PU 俾你，係 PU 俾你，我知。 咁我就話我都好想啊，我哋就一齊俾多咗200蚊呢個司機，我送翻去俾個司機。 喂，我真係覺得你哋好有愛喎呢下。 個司機係完全冇喐過嘅車，由我哋落車到我送翻個200蚊落去。 係， 跟住個司機好感動咯，我好想多謝呢個余司機。 係啊，因為咧，我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是、反面嘅例子嚟嘅，都係你嗰頭都係一樣路面出現咗狀況，港鐵又要停啦。我個朋友咧就要翻藍田嗰邊嘅，你都要喺嗰度棘住過啦。咁、但係咧，佢就喺彩虹就要落車啦。咁佢就諗，咁唔通我一個女仔喺彩虹行翻去藍田咩？係咪？跟住又周圍揾的士啦。嗰陣時夜晚黑嚟噶咯，仲要嗰一日就係、是、個司機就話：好，我車你去藍田啦，彩虹去藍田收300。 哇！ 即咁有司機會咁樣做咯，亦都有一啲咧話，總之睇表啊，不過雙倍計，即係有嗱，嗰有啲司機就會，但我又唔可以怪曬佢哋，因為可能佢哋真係會棘住咗喺嗰啲位置，好似你都講，你個司機都棘住咗啦。但係你呢個司機冇 ask for 任何嘢，即係 ask for 20蚊，但有啲司機可能係 ask for 3倍甚至係5倍嗰個車資嘅價錢。 我覺得司機好有心咯， 所以你哋又唔係你哋兩個都兩位即係喺 冇錯，你哋 經歷裏面相遇嘅兩位女士係嘛？ 係啊，你哋都唔會覺得咧呢一種係即係應有之義咯。你會覺得係佢幫我咧係額外咁，你哋都補償翻俾佢。喂，多謝你電話， 讚下 你哋， 讚下你喺即係條街認識嘅一位女士啦。 係啊，同埋我司機大佬啦。 係啊，多謝你，係啊，久違了一啲香港好熟悉嘅互相幫助嘅精神啊！我哋又睇電話度聽到啦，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在理工大学的示威者昨晚由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港大法律学者张达明和多名中学校长陪同下离开校园，其中18岁以下人士警方记低资料和拍照之后可以回家，18岁以上的人士将会即时被拘捕。警方早上在理大附近继续进行登记程序，至今大约有600人离开校园。有打算留守的学生表示身心俱疲，决定离开，亦都有人步出校园的时候身上披着石子保暖，部分需要送院。陆续有人离开理大校园，仍然有部分人继续留守。特首林郑月娥强调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其中一个原则包括不会即场拘捕18岁以下的留守示威者。据了解，目前在理大内仍然有大约100多人，大约600人已经离开，当中包括200名未成年人士。林郑月娥说已经同警方有默契，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事件，会更人性化地处理，包括不即场拘捕18岁以下的人士，希望校园内的示威者和平有序主动自首。他又形容大学校园变成兵工厂和练兵场，令人震惊。至于事件会不会影响星期日举行的区选，林郑月娥说能否成事主导权不在特区政府，又说如果社会上没有暴力和威吓事件，政府当然想举行区选，重新制造暴力和威吓的人不是特区政府。高等法院裁定禁止蒙面规例部分限制超乎合理所需，裁定违宪。法工委和港澳办都对裁决作出批评。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会成员汤家华说，希望人大不会在敏感时期就禁止蒙面规例释法，将问题交由终审庭自行解决。汤家华认为立法会禁止蒙面规例小组委员会无需要继续审议，而本身是公民党主席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说，基本法有漏网之鱼，殖民地时期原有的法律例如是紧急法和基本法相抵触，可以按既定程序修改或者停止生效。梁家杰说，港澳办和法工委的批评是破坏香港法治，想将香港法院废武功，质疑是不是法官不可以以基本法作为法律基础作审查。

好啦，唔好俾佢停啦。今日司机大佬咧，想听下喺过去可能交通啊挤塞啊堵路嘅日子咧，有冇一啲人间送暖、互相帮助，等你可以顺利翻到工嘅案例，等大家一齐温暖下嘅。 系啊，头先阿明嗰个例子啊，好有爱啊，系咪？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好啦，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Miko。 我是 Miko 你好啊， Hello, 你好， 要你等咁耐，唔好意思啊。 诶，唔紧要，唔紧要，我系澳洲雪梨之前打过嚟嘅。 我就系想问系咪 叫劳工？ 啊，记得，做咩你喺嗰度都堵路啊？ 唔系啊，我啱啱琴日翻到嚟雪梨咋。 哦，即系你之前喺香港， 系 啱咗时间、 啊。你拣得好好啊，个时机真系点啊？你遇到咩情况啊？ 我遇到有好好嘅乘客，同埋好好嘅的士司机冇冚期肯车我哋喺天水围去元朗，亦都遇到其他酒店嘅乘客，酒店嘅住客佢即系佢知道我哋天水围去唔到轻铁去唔到元朗，教我哋点搭车，同埋更加要多谢一个我哋要去屯门嗰度食饭，因为个朋友准备咗一大围嘅嘢，但系个个都话塞车唔嚟。我话天水围我行路都行到嚟， 哦，即系你一定要赴约， 天水围转车去元朗，元朗再转车去屯门，再行去。咁其中有个乘客帮我哋。阻咗佢成廿分鐘、廿五分鐘都有，佢幫我試 call 的士啊，佢幫我哋教我哋點行，跟住佢老婆個外家喺屯門，所以後屘佢聯絡到佢老婆之後，再教我哋喺屯門嗰度市中心再搭車去健身嗰度咁樣咯。 哦，即係你又遇到有啲肯載你嘅司機，最緊要係咧嗰啲乘客咧，即係不停同你揾資訊啊、揾路啊。 咁 样咯，系啊，呢、這个好劲啊，真系。 我估咧，其实喺路面上面咧，交换交通情报嘅状况应该都几多， 同埋突然间系变得无比重要啊！即系你有咩比当区啲街坊居民咧，佢嗰个资讯系更加即系帮到手先得嘅。即系你抄 Google Map 都唔会即刻揾到即系最好嘅路线。 系佢想帮我call车加钱，佢话你屯门嗰度塞晒啊，冇啊，咁样咁。就的士司機又，其實佢話喺大埔去到天水圍先接到我哋，佢都係好轉接，佢唔冚期唔講價，我都俾多20蚊30蚊，因為我有個行李，所以我唔知多咗幾多啦，真係咁好多謝佢哋咯。 哦，咁你翻咗嚟香港幾多日啊？即係你預咗幾多次呢啲咗？你翻咗幾多號翻嚟話？ 11月1日 翻 到香港， 1号到17号， 两个几礼拜。 咁你塞咗几多次啊？ 塞咗几多次啊？ 日日都塞少少啦。 我哋有出过去香港，咁喺香港要我哋心目中嘅地点系去嗰度叫做兰桂坊嗰边，但系就喺上环嗰度可以落到车咯。 OK， 咁都行一段路啦。 又 OK 嘅，唔系太远。 可以 喺上环去中环。 接受到咯， 可以嘅，可以。 試過一次係天水圍行落元朗咯，50几分钟咯。 係，有冇發覺身體強壯咗好多啊？不停喺度步行咁樣。 啲空氣都係好差咯，同埋我翻到嚟雪梨呢度都係好多山火啊，幾個星期。 係啊係啊，我哋早幾日都有講， 係 喎 ，update 下先。 所以而家把聲仲沙過之前啦。 係咪真係咁誇張？ 真係好嚴重。 因為我哋見過又話啲消防員咧就有啲。 今朝有吹曬大風，今朝。都要閂曬窗，琴日翻到嚟好啲，但今日又唔得啦。 即係仲未夠得息啊？ 係 啊，係咪啊？ 仲未啊？仲有今朝講仲有50个火頭啊！ 哇！ 我哋都同你哋打氣啊，咁樣加油啊 ，Miko！ 臨走嗰陣時，10月31日嗰陣時就有70个火頭咯。 哦、哇！而家只係救熄咗20个，原來 有啲救熄咗，但係有啲又著翻啦。今日都有32度啊，雪梨。 係咪你哋嗰邊而家好乾燥啊？即係個天氣。 好乾燥，有好多乾旱情況添啊！ 哦，唔怪之，因為佢其中一個。个原因都系同嗰个气候变化啲关系嘅，真系 加油啊！帮你打气啊！ 你哋嗰啲环保组织其实政府都话嗰啲烧紧啲树咧，想间咗嗰啲火警嗰啲帮助嘅，但系有啲环保组织嗰啲话唔好，你唔好乱咁烧啲山。咁就蔓延冇得停咯。 哦 ，OK， 咁 系啊，因为通常有一个做法就系话烧咗出面嗰个外就 等佢冇嘢烧， 等佢冇嘢烧就停啦，咪自己停 咁样 系啦，咁样系。 不过唔知道佢哋最后衡量嘅时候会唔会觉得未必有效之余咧，仲自己先摧毁咗啲树林真 啊？ 喂，咁你有冇乘机香港买翻两个口罩翻去啊？我相信而家香港 都有戴医生嗰啲卫生口罩， 唔系好够用喎嗰啲。 系啊。 咁我冇去嗰啲區，咁就 係啊、 你嗰邊我驚你嗰啲火誒，唔係火山山火啦， 應該都會少啲出街咯，可你而家係咪 啊？喺雪梨嗰度。 我哋閂曬窗咯。 啊，你哋興唔興又買係嗰個 清新機啊？ 清新機係啊。 冇 啊。係咯，外國好似 咁樣嘛。之前有諗過買嗰個好嗰個牌子抽。吸尘机嗰个牌子， 哦、 我屋企我住21楼，我都唔会点样污糟噶嘛。 点知而家就系啊，系啊，咁啊，就真系要向你讲声抱歉啦。你咁耐冇翻嚟香港，就令到你有啲阻滞，甚至乎翻到去澳洲，都系会有呢啲空气嘅，真系。 探老人家我，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交通不便。 哦，但係你話你屋企個老人家咁，佢點樣啊？有冇即係？ 佢喺元朗嘅護老院咯，所以我哋揀千水圍嘅 就 即 都 有人睇住嘅，有人睇住嘅。 係啊，母親節我都有多謝佢啊！佢唔係我阿媽，但係佢湊大 我。 係 啊， 記得 啊， 記得，記得，係 啊！多謝你啊！你翻到嚟香港而家都有掛住我哋，有打俾我哋。係 啊，多謝你特登打長途電話同 我 哋分享。 冇時間聽，今日即刻開翻嚟聽啦。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你。好，多謝你，慢慢。喺嗰边要好，拜拜。 听电话之前咧，不如都读一个留言啦。阿荣少就同我哋咁讲嘅，佢话呀，近排嘅路咧真系好乱啊。不过咧都有事值得高兴嘅。佢话咧有试过个状况咧，就由大埔揸车去中环啊，要两个钟头。 系 佢话以前咧，如果咧迟咗到嘅话咧，要见客嘅话咧，佢哋会闹噶嘛。佢话而家咧，就算真系迟咗嘅话咧，反而大家都会好礼貌咁同大家讲嘅话，诶唔紧要嘅，明白嘅，明白嘅。平时搭车咧，亦都见到大家咧会有唔该车长啊，落车咧亦都会讲辛苦晒车长啊咁样。佢话其实都真系噶，大家都辛苦，咁啊等又辛苦，坐又辛苦啊。所以佢话咧，大家起码咧有一个咁样嘅互相关心嘅谂法嘅话咧，大家嗰程车都过得好啲咁样啊嘛。 知唔知一等要等几耐啊？ 咩啊？ 等 了 一万个钟头。 哦， 我谂住播只歌，一万个钟头。Doesn't make you dance when you jump with your friends at a party. 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Doesn't make you smile.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a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is.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i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系一万个钟头啊 ，10,000 hours 啊，系咪应该点读咧 ？Dan plus Shay featuring Justin Bieber， 系啊， 扮住 Alex 先啦。 好啊，冇得扮嘅 Alex 唔会读错我哋会啊嘛。 10,000 hours， 你唔好扮佢啊，你扮到啦。 1872388，今日我哋有司机大佬，大家好啊，讲下咧喺呢个路面啊，未必系路路畅通嘅时候啊，但系如果你遇到啲好人好事嘅话咧，同我哋分享下啦。 好，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听众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吴女士。 喂。 系你好。 hello， 系啊， hello， 要你等咗一万个钟啊，唔好意思啊。 喂，系听到？ 喂，听到，听到。 系啊， 系啊。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你好。 系我姓吴噶。 系啊，你好啊，吴女士。咁你有啲乜嘢嘅路面嘅状况要赞一赞咁样啊？ 我赞下香港啲年轻人后生仔。 系。 系啊，我住喺将军澳，早一排晚晚都烽烟四起嗰度嘅。 系系系。 是啊，咁我经常都系堵路噶啦，嗰度就，不过啲后生仔真系好好，系啊，系又肯让路又肯搬嘢，但最主要一样嘢咧，我就系有一日，我就系、是、赶住要去搭船， 系， 咁我喺我屋企个头周围搵车都搵唔到，因为堵晒路，咁我咧系好急嘅时间咧，咁我就系行到过去第二边，咁啊卒之咧顶唔顺啦，咁我就接咗一架 van 仔。咁我 friend 仔咧就一个后生仔揸嘅，咁佢隔篱有个师傅喺度，咁我就同佢讲可唔可以听我出九龙？ 系， 因为我 要去边个位搭船啊？ 去凑我妈落嚟，我妈入咗医院。 哦， 系啊， 喺边个位置上船啊？九龙嘅？ 唔系喺将军澳。 哦，将军澳。 系啊，我系将军澳嗰晚有个小朋友。 即系你要将军澳出去边一度搭船啊？ 出去中港码头， 哦，中港码 头 ，O K， 系系 系，系啊系啊。 咁跟住咧， 咁虽然佢唔可以车到我去码头，但系佢车到我出九龙。 哦， 佢我俾翻钱佢，佢话。 我想话你系，我想话你系真系急到咧，因为真系都赶住啦，叫做咁，但系真系冇人见到有人有架车，跟住你就试下接，试下接佢，佢睇下佢 O 唔 O K 帮你噶嘛。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都唔系好方便，因为佢架车要拆咗落嚟。佢要拆咗落嚟嘅时间咧，佢要点啊？佢拆咗落嚟之后咧，佢要帮我俾我坐啊，因为冇凳啊。 系系 系， 我 坐咩？坐咩？ 我之下咧，夹硬拆一张凳落嚟俾我坐，咁啊车咗我出去。 嗯， 虽然都系赶唔到嗰班船，但系我好多谢呢个 后生仔 呢个哥哥， 系啊，真系帮你一个忙嘅嗰阵时。 个师傅，佢哋真系好香港人， 系 啊，好 Hong Kong style 啊， 我 系好。是啊，是好希望呢两个真系揸紧车嘅，听紧你哋嘅节目嘅时间咧，我喺呢度系多谢佢哋。 系啊，希望佢哋会收到啊，吴女士。 仲一晚，系啊，仲一晚就系而家搞到好乱，嗰度乱立立嘅。我喺 QE， 系 咁，我妈翻咗嚟去医院，咁我喺 QE 搭翻车翻落嚟， 系 咁啊，好辛苦截的士，咁嘅时间咧有。都知都截到架啦，咁當然啦，佢問我去邊，咁我就話俾你聽我去邊。咁嘅時間咧，佢收我200蚊。咁喺一個環境都難講啦，即係 QE 車翻入將軍澳，同埋其實嗰晚嗰度啲路又搞唔掂， 司機又唔知要塞幾耐咁樣。 係啊，咁啊跟住咧就有個外國人嘅哥哥仔。咁我開頭諗住同佢一齊搭的士啦，咁我都話啦，唔需要啦。咁其實佢話俾緊錢我，我話唔使啦。最主要一樣嘢就大家都係翻個頭，唔好嘥咗架車啦。 冇錯， 啱啱啱。 咁啊，係啊，咁啊，卒之喺嗰晚嘅時間咧，嗰個司機咧，我發覺佢真係收多幾廿蚊啫，唔係收多好多。係。咁但係我都多謝佢，真係多謝曬。 雪中送炭啊！真係呢個時候。 係啊，仲要係咁嚟出嚟周圍兜人去接載人。 係係。 係啊，香港人真係好好人。 係啊。 好多好人。 好啊，多谢你呢个见闻啊， 系啊， 话到俾大家听， 一次又一次都遇到好人， 系啊， 好多咯。 因为最艰难咧就唔系个环境艰难，而系如果咧人心唔帮你嘅话咧，系啦。咁但系起码原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大家个心咧都仲系非常之咁热衷去帮助其他人嘅，同埋真系好似咧嗰阵时嗰套半泽直树咧，佢咪话银行咧就系即系好天咧就即系借把遮俾你，落雨就会收翻埋嘅，即系佢认为。有啲銀行嗰貸款就係咁噶嘛，你生意好嘅時候，喂阿祖你要借錢啊，我知道你大把錢，我想借俾你啊，但係你一擠提莫財嘅時候咧，佢就話我、oh, sorry 你都冇錢還，我點解要借錢俾你？的士司機咧，其實佢理論上。 你可以话佢本来应该咧就系呢个时候就最需要救急扶危嘅。咁但系如果佢有自己嘅考虑，你又唔怪得佢嘅。佢有啲就会话唔好意思，我落雨收啫。但系你如果遇到一啲咧就系、是。好天又在你，落雨更加在你，借埋把遮俾你嘅咧，就真系值得赞。 我想话嗰两个后生仔同埋嗰个师傅 好好、啊， 因为佢真系要拆咗佢嗰张，因为佢实际 状况 系啊，即系佢要安翻落去食嘅时候咧，即系安翻好个凳俾佢坐。 系啊， 你 唔 好、啊， 你唔好话嗰啲叫举手之劳啊，佢真系一个即系好好好热心助人嘅。好，再听个听众电话啦，下位你系边个 ？Hello， 邝小姐。喂，邝小姐。 Hello， 喂，系司机大佬，大家好，我哋电话里面有 好啦，我哋再打一个俾佢吓，真系 好 嗱，我哋 守望相助 系啊，我哋所以咧今日点解要做呢、這、一个即系司机大佬咧？特别喺呢个交通即系唔畅顺嘅情况之下，要话俾大家听咧，就等大家可以知道咧，即系可能香港好乱。但係咧，會唔會我哋有啲好重要嘅特質咧就冇變過嘅？即係譬如頭先最尾個聽眾吳女士啊，吳女士佢就話咧好 Hong Kong style 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以前咧我哋形容 Hong Kong style 咧，可能有少少都覺得哎呀，即係走正面啊，太過即係淨係顧住自己啊。 唔 係咯，如果個 Hong Kong style 係會幫幫你嘅，真 係。就係所以即係大家個守望相助係需要，而家就會走出嚟啦。 好啦，我哋 Hong Kong style 仲有一樣咧，就係等得嘅。係 OK， 電話旁邊等。到啦，黄生。 哦，系啊。 你好啊，黄生。 系你好，阿祖啊，田都喺度。 阿祖哥。 哎，hello。 你好，黄生。有冇想分享啊？ 冇啊，上星期咧就我两个，我对孖女咧就好唔好彩就入咗医院。 哎呀，几大几大几大啊？ 14个月啦。 哇呀，担心死咯！听到即刻起鸡皮啊，阴公啊。 冇事啊嘛。 依家冇事啦，出翻院啦。 系咩情 况？咁啱入咗 QE 咯。 O、okay. K， 因为我大女就星期二凌晨啦，就气喘。 嗯嗯。 咁我就即系初为孕妇又唔知道佢气喘，成日以为佢有嚿痰咳唔出，咁啊到第二朝，咁啊跟住去到即系嗰日就辗转就去咗QE 啦。 系。 咁跟住第二朝咧，就到我个细女啦。 嗯。 咁我细女嗰日咧就因为好多地方堵路，咁啊我由彩云村搵唔到车，咁啊行翻去我屋企淘大嗰边啦，跟住自己攞车啦，最终都系结果我决定唔攞车，因为出唔到车。 明白。 咁啊喺街边系咁截车啦，咁啊截咗我谂都成大半个钟头都截唔到车，咁啊突然间有个先生行埋嚟就话问我去边，我话去 QE， 系， 咁啊佢就话我过嚟车你啦，不过我架车停咗场。 嗯， 咁啊，佢就话如果有人车你嘅，咁你系你就唔使等我啦，咁啊，咁我都要多谢呢位先生，我都唔记得，我问佢贵姓，跟住佢啱啱行转背咧，就另一架车埋嚟，又系问我去边，咁我话去 QE， 咁我见嗰个司机佢应该车住另外一位女士，唔知系唔系妈妈啦，咁啊好似唔系好清楚点去，咁啊跟住佢话唔好啦，你上车啦，我车你啦，咁我即系时间上去车，咁啊跟住佢又好咁样真系车到我去 QE 啦， 哎呀真系主动性，我想话系 好主动，好积 极，好主动， 系一个咯，系两个咯， 彷徨啊， 啱啊，你 因为你 想象到 短紧， 系。 咁我都好驚喎， 係 咁啊！跟住我又係唔記得咗問佢貴姓，不過我淨係望低佢車牌咯。 啊，唔使講，唔使講啦。 不過 真係私恩莫忘報，但係你亦都非常之感激佢咯。 真係， 我好希望呢兩位嘅朋友可以聽到阿黃生咧，即係喺我哋個節目度多謝翻你哋。嗰一刻咧，我估你應該真係好亂又擔心，亦都等咗成大半個鐘咯喎。但係起碼嗰件事咧，你冇忘記呢件事，係你嗰陣時唔記得問佢哋貴姓點稱呼， 因為 起碼呢個時候过你嘅呢个忙，你一定会继续记住咯。 喺边区啊？喺淘大嗰套系咪啊？ 喺淘大嗰度啊。 系啊，喺淘大有两位咧，真系好好心嘅香港市民咧，就帮咗啊抱住小朋友嘅啊 黄生 系咪？ 系冇错。 系啦，即系讲紧一个主动之余都唔够，仲有两个啊！ 一冇办法啦 ，Hong Kong style 啊，一呼百应啊，系咁帮你手啊，真系。 感激佢哋两位啊， 系啊，多谢晒你。 最终两个女女 OK 啊嘛， 而家佢哋 出咗院啦，好， 咁就好啦， 咁 就好啦， 系啊，小心啊吓， 系啊，多谢你电话， 祝福你， 好，拜 拜。 系啊，头先佢就不停要寻找一啲好心嘅人， 系啊， 系啊，我哋呢度都有人寻找嘅。 你想听咩？听咩歌啊？ 寻找白金汉。 你立志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更卡